人信息安全亦是维护国家安全，监管不意味着限制发展，只有排除了风险之后，用户才能够更加放心，未来的市场空间才会更加广阔。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出席美国独立日的庆祝活动时表示，即使美国民众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新冠病毒仍未被消灭。拜登哀悼疫情中的遇难者，他表示经过疫情大流行出的一年，大家经历隔离、恐惧和伤痛，现时正走出黑暗，又强调接种疫苗是抵御变种病毒的最佳方法，亦是民众能够做的爱国行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另外位于吕宋以东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一个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4点，升16点，成交金额4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7点，升2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65.5元，跌9元。威创通桥新上市报56.15元。美团293.6元，跌10.4元。阿里巴巴208.4元，跌3.6元。盈富基金28.75元，系升4仙。药明生物139元，跌5毫。港交所459.8元，升4元。吉利汽车24.15元，升8.5元。诺成建华27.9元，升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7，英镑10.739，瑞士法郎8.424，澳元5.838，加元6.296。新西兰元5.455，欧元9.211，每百日元兑港元6.9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4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7点，跌165点。港金现价报16,5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美元，卖出1,78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啦。咁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新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山道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 Mega Box 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就非常之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与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见钟情，反对无效。 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伴奏的爱，谁又不忿？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共犯。 MC 话加入而家唱片公司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自由度十分之高，揀歌方面呢亦都可以参与。而这首歌他听了第一句的时候呢已经举手话要的了。作曲由 J 风 Cameron Brunny， 填词陈咏谦，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 谈琴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掉。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到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一日之计在晨啦，10点11分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早晨，我系梁继章。 早晨，我系 Monday 鱼。 早晨，我系 Green 强。 喂 ，Why Green？ Why Green？ Monday 啊嘛， 哦 Green Monday 啊嘛 ，Green 强。你真系有 Green 咩？ 哦，有啊。 我以为你系 Piano Piano Green 啊。 我以为你系 Green。 知唔知咩叫 Piano Piano Green 啊？ 琴琴声， 琴琴声啊！吓，因为翻工嘅朋友们咧，可能就会琴琴声。不过唔紧要嘅，今日咧有骤雨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同埋星期三骤雨增多，咪小心啲。带定阿姐出街，阿姐即系可以伸缩嗰啲。阿姐 系啊， 系 啊，伸缩。 冇错啦，本周后期天色逐渐会好转，30度，相对湿度84%，三个钟头而家开始，不如咁啦，马小强，我哋今日咧为我哋嘅拍档 Sarah 送只歌俾佢， 点解啊？咩事啊？嗯，我有咩事啊？ 纯粹一啲小惊喜咋？ 哦，真系噶，哎呀，做咁好，我一定有事，我真系觉得 遮前遮后三不二， 系啊， 因为呢个系你个名嘛。 Dream Josh 俾呢首旧歌叫做 Sarah 咁啊送俾所有叫 Sarah 啦嘅朋友，我哋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嘅朋友们啊。 冇错，对于我嚟讲嘅话咧，广东版系噩梦之歌。 点解咧？ 点解咧？点解咧？ 唔系啊 ，Sarah 几好听啊。 系咩？唔系啊，我话广东版， 但 系呢个系 Josh 嘅版本。 冇错 啦， 广东版嗰个朋友我都识佢。 你都知道系咪？系啊，冇错。咁、我都希望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希望大家都系开心。好啦，风骚范围正式开始咗咁今日咧星期一啦 吓， 咁 啊新开始啊， 冇一个叫 Monday Blues 咧，打工仔有时会吓。 星期六日其实大家做咗啲咩啊？可以喺度讲下， 好啊， 系嘛？ 阿马老师 先啦，系啊， 星期六 你个罩好靓， 佢因为个新口罩。 你同人介绍下你个罩啊？ 嗱，我呢个咧，因为之前咧系三折罩，咁咧就两位拍档咧就成日嫌弃我。 嗱，首先咁讲，我哋唔系嫌弃你，而系有时唔惯咧，见到一个人成日跌落嚟啊， 个罩啊， 佢大约讲五句说话咧，就会露出两个山窿噶啦，即系个鼻个山窿啦咁样。咁跟住你又见到佢狼狈又拉翻上去啦，又讲五句说话又跌翻落嚟，咁所以我哋就话喂，其实系咪因为你个面比较长咧？嗱，呢样嘢唔系罪嚟噶，知唔知？块面长咧， 唔系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关心你， 好关心你。 你知我系真系好唔中意人。 其实你 又 其实你都有呢个情况，系啊， 不如你直情搵线连住个鼻， 系 啊，离晒罩就系呢啲啊。你搵线连住或者搵 大个就唔好戴咁大个罩啦。 搵钉住钉住， 搞错咗啦！我有咁劲，应该要戴个劲罩啊！ 你系唔系同劲唔劲？其实你系同个长度系有关啊。 系啊，但系佢今日都跌落嚟喎， 跌啦， 都跌啦。 点解嘅？ 唔系就系因为个鼻同埋嗰个下巴嗰个位置太长咯。咁其实佢话佢一般你会见到。就 是 有一些专门店是卖口罩的，我就说你不应该入啲专门店去买呢个口罩，因为专门店卖的那些一定是比 正常 正常的人，所以你系应该要。其实我是觉得他有很多东西我和 Michael 私底下都觉得的， 就是 有很多东西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即例如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曾经就是叫他帮我们做一些就是广播剧的 effect 啦，竟然他就说得我来这样。 电话铃声 就用了一个最笨拙的方法。 就 A 电话打给 B 电话。 是啦。 跟着呢很久都不响。 没错啦，到我们讲完其实他就响啦。 其实都不知道是不是他打错按错号码。 我不知道我不理啦，但是不会有人用一个这么笨拙的方式是自己打给自己。 同埋呢咁鬼我哋咪讲。佢進行168嘅咁，佢自己話做168噶嘛，佢講 我自己。 跟住咧，其實同大家解釋下，其實就係我喺個節目度分享過嘅，就係一個減肥計劃，就係唔理你食幾多嘢，但係總之嘅就係一種叫做間歇性斷食嘅一個方法，十六個鐘頭唔食嘢，八個小時裡面就任食，就係咁樣啦。好，跟住咧， 跟住咧，我就喺一個 chat group 提佢，因為我好人嘅，星期日咧，我驚佢咧，星期日佢當唔， 你係提佢，我以為你串佢， 我提佢啊， 係啊，佢七點前。早上七点前， 其实你可以用嗰个字嘅。 我觉得你系咯， 我其实我可以提佢啫。 一六八， 一六八老师，虽然星期日你记得一六八，咁隔咗唔知六个钟头啦，佢已晏昼三点几打嚟，哇！其实咩叫一六八？佢准咩叫一六八？ 系啊，我打俾佢啊。 六个钟头之 后， 你谂咗六个钟 头， 系啊， 佢不停喺度谂咩叫一六八咧？点解同我讲一六八？跟住佢仲要问我。是不是168磅我说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他自己前日在节目里面讲几次 话 他会出来168、然后他现在打来问我什么叫168。我直情拗晒头，我心谂其实佢玩真定玩假咧，但佢真系好认真，我真系唔知咩叫一六八，你讲俾我听啦咁。 不如咁样啦，小强，我有一个好熟嘅老人科嘅医生，我觉得我应该要带你去睇下，你系咪真系有认知障碍咯？你冇可 能 噶，因为你自己实行紧嘅呢个计划， 点解你会 你自己唔知系一个乜嘢嘅计划？我觉得呢样嘢 点解你会问翻我嘅？ 同埋你咪好纠结啊！嗰六个小时，你喺度谂一六八系乜嘢？ 系点解你将会同我讲一六八？ 同埋你点解唔早啲问我哋啊？如果系咁， 点解你会唔知嘅？ 嗱，第一，因为咧佢嗰朝好早上嚟， 唔系好早， 六点零七点零， 我有冇咁早啊？ 有 好早， 真系 好早， 因为我哋好早起身。 佢就系讲几个字啫，马小强， 一 六八， 系啊，咪系咯， 唔好忘记，第二日记得。 咁咪喺度講 呢啲，我呢啲咪叫係咪有線提示先？呢叫 温 温提 啊 嘛， 温 馨提示。因為我唔想你星期日咧就食咩咁食啊，係啊。咁我希望我唔知出唔出得街啊，大佬。 哦 ，seven 咯。 我唔知，我唔想你亂嚟啊。 我知。 我作為一個監督者，因為我。其实第时如果我减肥，你又监督翻我啦，冇错。喂，梁家章一六八啦，即系咁样。咁点知你几个六七个钟头后，你晏昼打嚟，好认真咁问我咩？ 我真系好认真啊，因为嗰段时间咧，我谂咗好耐。 吓， 一六八， 点解唔早啲问咧？咁 点解你想谂啊？我真系想， 点解你会唔知咧？ 我真系想， 点解你会唔知咧？ 我冇咗呢个即系十六个钟、八个钟呢个 concept， 突然间冇咗， 因为已经融入喺你嘅生命里面啦，系咪？ 佢会唔会有一日突然间唔认得我哋嘅咧？ 唔奇， 咦？你两位边位？ 我 坐喺度做咩咧？ 系啊，日日都翻嚟， 佢会突然间唔见咗嗰样嘢。 系啊，同埋其实我都可以有样嘢分享嘅，就好奇怪，因为咧我争佢钱，咁其实即系佢，我同佢讲，我就话你记住提我，我要俾翻钱你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大家都知道嗰个咧就系俾钱我嗰个咧系啦，即系 玩我， 玩我，玩我嗰个 app 啦。好啦，我想问嘅就系话，咁佢玩我嗰个 app 系点样俾钱人噶？ 我冇用嗰个 app。 哦，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只要有嗰位朋友吓，你争佢钱嗰位朋友嗰个电话号码，基本上咧就已经可以透过嗰个电话号码就 佢都冇俾你。 唔系，系佢 send 咗咩嘢提我咧？就係 send 咗佢自己嘅 QR 曲，對唔住，我就笑唔出啦。咁跟住我就另一笨絕笨絕嘅作品啊！跟住我就俾我男朋友，我就話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嘅就我點樣可以用我自己嘅電話可以 scan 佢嘅 QR 曲啊？我唔識啦呢啲高科技。咁跟住佢就話邊個做啲咁嘅事啊？呢、這個人係一定係唔識得玩 play 噶啦，即係玩我呢、這個咁嘅 app 噶。系啦，咁跟住我就话系咯，我点样用我自己嗰个电话嚟去 scan 佢个 QR code 咧？因为佢 QR code 喺我电话里面啊嘛。佢话有嘅，就可以嘅就系用我个男朋友嘅电话去 scan 你嘅电话。 佢用过呢啲笨拙方法啊。 系啊，佢话除咗系咁嘅啫。咁、我就话系咯，点解我有佢嘅电话号码？点解唔就简单单就用你个电话号码嚟去俾翻钱你咧？ 佢唔知咯。 咪就係咯，咁但係佢冷靜同我講嘅就佢有呢個 app 我要用㗎，我知㗎，咁樣佢就 send 個 QR code 俾我咯。你話係咪真係笨住作品咧？醫生咧， 我介紹個醫生俾你識，佢姓老嘅老有事，我醫生叫老有事 ，OK， 咁啱曬你啊 ，Sarah， 你可唔可以將阿范醫生嘅電話俾我？ 我覺得應該要早啲，我而家立即叫佢， 我想趁早，我想趁早。 你个医生姓范叫范太岁啊！阿范太岁医生， 阿岁哥， 阿范太岁等紧你。 哥，快啲嚟救我！ 我都唔知你犯咗啲，你犯晒十二个太岁 啊！ 你做埋晒啲咁 stupid 嘅嘢。 我都好想啲听众如果听完之后，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就系究竟系我哋有问题，一定系你有问题？ 其实我去咗第几期咧？应该。 你应该可能第四期，你应该系第五期。 唔系啊， 为咗我开咗一期， 系啦，冇错，医学界未开到佢嗰期啊， 未有呢一期， 医学界都未开到啊， 系 要第时嗰个 case 叫马小强 case 吓，即系 医学文 命名啊， 冇错， 医学文有啊， 即系你咧系计柏金逊之后啦，柏金逊都系个人名嚟噶嘛， 我哋唔应该笑嘅， 唔系笑啊， 唔系笑嘅，真系唔系笑， 系笑真系笑你咋，唔系笑人哋 啊，马小强症状， 咁所以我希望你尽快咧即系搞搞， 真 系。 好啊，咁你两位都应该珍惜同我一齐嘅时光啦。 我哋好珍惜，若果唔系咁，都唔会咁 样。你唔见我哋眼中有泪光嘅？ 我见到 节目嘅时候，系啊，阿老友士先生。 我觉得老友士同啊， 范 太岁 医，范太岁医，我帮你登记啦。 医生等紧你，阿 Doctor 老友士同埋 Doctor 范太岁等紧你。 又紧，仲要狗紧， 又想狗 啊！点算 咧？好嗱，喂，其实咧，香港人琴日最紧要咧，最紧要注意嘅就 系 六点开始之后咧， 系啊， 就登记嗰个叫做咩话 消 费 券， 系 电子消费券5000蚊，系啦。 嗱呢啲我真系好醒噶，第一时间搞晒啦，系啊。 喂，但你嗰种醒咧，你咪搞一日，系咪夜晚十点先？ 唔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发觉佢就冇登记到。 明明撳咗噶，明明撳咗， 人人發現 人人 收 到 嘅 喎， 啲冇嘅， 或者收到兩蚊，真係攞金搭車嘅， 撳曬所有嘅嘢，唔撳遞交， 似你啊，似你，阿范大嫂醫生話你 一陣間就要真係同我哋講下咧，分享下你點樣去登記啦，係啦，總之你做人哋唔做就冇事。 我哋有個催人咁講，只要你唔好學佢嘅嘢咧，你就係乖學生嚟嘅，係啊， 同我 delete 咗佢， 係啦，咁啊 Sarah 就未。 我未申請嘅，係啦。琴日你都温馨提示啦，就話喂，係如果 我提咗你哋， 我哋大家就擺喺度咧，喺個 group 度，大家喺度傾。喂，如果收到呢5000蚊嘅，我去買啲。 我有曬全盤計劃。 不如咁樣啦，麻煩阿 Michael 可以同我哋講下先啦，因為你係第一個就登記咗。 我登記咗。 咁其實咧，有冇好似即係好似啲報章報導咁樣，就係話都會塞曬車咁。不過只不過係用某個應用程式嘅時候，聽講琴日有呢個塞車嘅情況。 用嗰個字方便就好似唔係好方便，因為最高峰咧，聽聞咧新聞講咧有30几万人 waiting 排隊，因為佢會講噶，而家有幾多人排緊隊咁樣樣。咁、我仲冇用嗰、那個，我做 Alipay 個 apps 咁啊嗱，其實有四個啦。首先揾有 TapMGo 啦，有 Alipay 啦，有呢一個嘅八達通啦，有呢個 WeChat 啦咁樣。咁大家自己選擇你想用嘅，用開嘅嚇。 亦都要留意，因為有唔同嘅商户佢哋係 有 一個 嘅 合作嘅，冇錯， 冇錯， 係啦。買啲乜啦？ 自己選擇啦。咁啊，純粹咧就我自己用嘅 Alipay。Alipay 咧就你一個 apps 咧，你佢已經入去咧，已經有一個叫做喺呢度登記啦。咁其實佢都幾 user friendly 嘅，你撳嗰個去，咁就去咗啦嚇。即係 even 阿馬老師應該都識撳啦，係咪先？ 係 啦。但係咧，啲網民我睇翻佢哋嘅 comment 話點解咁難咧？其實第一，因為有一啲 information 咧，你要填翻，而嗰個資料咧，你可能已經唔記得咗㗎啦。 例如咧， 例如我想問你哋，你哋舊年七月有冇攞一萬蚊？ 有， 香港市民有攞啦，係咪？嗰一萬蚊咧，你哋係透過乜嘢方法？ 入呢、這個銀行 ，AutoPay 入銀行。 好啦，你記唔記得當時你哋係用邊個電話登記，同埋係用邊個户口攞咧？ 記得啦，梗係記得啦，我得一個電話號碼啫嘛。 因為咧，我自己就有少迷糊嘅，我有兩個個人户口。咁咧，我就 即係我收埋嘅，唔俾你老婆知嘅。 冇錯啦，咁咧我就要上翻去 check 翻，因為你唔可以俾錯 information 啦。咁我 check 翻。 俾錯會點啊？ 我谂唔得咯，登记唔到咯， 登记 系啊，因为嗰个保安问题嚟啊嘛。咁咧我就 check 翻，哦，我系呢个户口当时攞一万蚊嘅，咁你要填翻你当时嗰个户口嘅最后五个字。 哦， 所以如果你而家听翻，即系你听到我而家啲广播啦，咁你喺登记之前，咁你就抄啦。咦，我用边个户口攞噶当时？咁你攞个户口最后五个字要填嘅，第一，第二要填翻你当时用边个电话号码登记。如果你有几个手机咧，哎呀死啦，我当时用边个号电话号码咧？好啦，如果你全部呢啲唔记得晒，咁点啊？你就影你嘅身份证。send 過去㗎啦，作為一個保安嘅認證咁咯。好啦，但係啲人覺得最困難係乜嘢咧？你哋有冇玩過嗰啲啊？證明你唔係機械人，而家咧有幅圖九格嘅，你要點出嗰啲咩交通燈咁啊？ 係啦， 啲人覺得呢個最即係有少少困難，因為有時。好蒙啊！嗰啲圖， 證明你唔係機械人。原來而家已經去到咁噶啦。我以前嘅就係佢俾幾個 number， 俾幾字你，即係 A4455咁樣嗰啲啦，已經 圖 啦， 仲要玩兩次定三次 啊！ 即係每一關佢要玩一次。 機械人係過唔到嘅， 每一關係過一次。 機械人太勁啦，俾你講。 AI 玩唔到太準啊！ 玩下你先， 你哋有冇玩過先？ 我冇玩過呢、這個， 完全冇玩過。 我有玩過嘅就係證明你唔係機械人，佢就會出一啲嘅就係扭曲咗嘅啲數字加英文字。 嗰啲我都唔係， 但 係 我未去到你呢、這、一個，係、因為有時其實你係唔知道佢係咩字噶嘛，佢咪又 寫嚟歪嚟歪情係啊！ 大街小街有時你都困惑㗎。 係啦，咁我琴日，但我今次叫好彩啦，因為嗰啲係好清晰嘅，有時嗰啲咧。喂，佢话汽车咁样搭到少少碌算唔算咧？咁你明唔明啊？即系咁咯。 你唔使咁认真嘅， 唔系过 唔到噶， 过唔到。 咁 会点 咧？如果连续三次 再嚟 过 咯， 系咯，咪嚟过啫嘛。 系啦，咁所以啲人就喺嗰度好嘥时间，嗰度过嗰啲认证嗰啲嘢。咁与此同时就其他 OK 啦。咁我就。过晒呢啲咁登记完咁就 OK 咗啦。 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嘅，由琴日开始嘅话咧，直至到七月十七号之前啦吓，我只需要咧就系登记咗呢一个嘅电子消费券咧，咁啊喺八月一号咧，大家就会收到第一期嘅款项噶啦。 2000蚊。 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我谂一阵间我哋翻嚟可以倾下，就系收到呢5000蚊嘅话，你会买啲咩咧？ 好嘅，好十点半， 谂起都开心啊。 Me to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天文台不排除今晚至听朝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现时位于吕宋以东嘅热带气旋会喺今日横过吕宋海峡，随后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至到福建一带。但它的雲流細小，對珠江口天氣影響不大，而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會在未來一兩日有所發展，而向海南島至雷州半島一帶，天文台會視乎它的發展，在今晚至明早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明日同星期三，廣東沿岸驟雨增多。 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寻日起接受网上登记，截至今朝8点，有接近238万名的市民经网站递交电子登记。今日开始亦都可以将书面申请表格交到邮局或指定银行。其中一个登记途径至方便系统，寻日朝早极度繁忙，进行登记和身份认证时一度出现障碍。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很多在网页轮候登记的市民本身都没有智方便账户，进入网页之后先花时间登记成为智方便用户，导致出现系统塞车的情况。黄鹤龄指出，昨日新增的智方便用户有近40000人，是平日的10几倍，当局会改善登记系统。香港国安法实施已经1年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法例不只针对2019年6月修例风波的止暴制乱，更加是从根本上完善一国两制 的制度体系，确保行稳致远。他说截至上个月30号，一共有117人涉及违反国安法被捕，当中64人被检控，首宗国安法案件已经进入法庭审讯程序。林郑月娥在香港国安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恢复稳定，即使有别有用心的媒体和政客不断质疑和抹黑国安法，但过去一年的事实和数据都说明有关指控站不住脚。他又说，过去一年公众集会活动因为疫情不能举行，情况和世界不同地方都一样，任何人都不应该借题发挥，胡乱批评市民的权利受损。长沙湾丽翠苑一个单位凌晨发生伤人案，一名35岁女子怀疑以一把9寸长的水果刀袭击她的弟弟，其后被捕。事发在凌晨4点多，事主胸口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涉嫌伤人的女子报称不适，需要送院接受检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43点，跌66点，成交金额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4点，升13点。跟着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564蚊，跌10.5；美团290.8，跌13.2；归创通桥新上市报55.35，盈富基金28.7，跌4仙；阿里巴巴206.8，跌5.2；药明生物138.5，跌1蚊；吉利汽车24.25，升9.5；港交所455蚊，跌8毫；比亚迪股份230.6，升9.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7，日元111.1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4。人民幣6.466，英鎊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經平均指數報28611點，跌172點。港金現價報1654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8.05美元，賣出1788.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嘅，就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去到牛头角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仲系有 车龙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挤塞，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去到 Mega Box 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仲系繁忙噶，车龙去到北围对出。咁较早前咧，沙田乡事会路嘅紧急维修就做完咗。咁而家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嘅快线咧，已经系解封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以环境为主题的全新节目，我真系好中意地球。 田间你会见到好多虫，你唔会话生态性地消灭佢。虫与虫之间咧，佢哋系有一个互相制衡，可以为咗食一棵菜咧，就要佢完全消失。 环游香港， 因为有年轮咧，就因为每棵树咧一年生长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雨水嘅季节啦，一个冬天干旱嘅季节啦。咁所以你见到就深色浅色，深色嗰啲就啱啱咗待一年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哎呀，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早晨早晨，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10:40噶啦。 系，冇错，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电子消费券啦，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啦。咁当然啦，但系头先咧就已经讲咗话 ，Michael 咧一个人已经成功登记咗嘅一个经验分享噶。 好嘢， 你咧？ 你又点样？ 你又点睇啊？ 好似你 话 用 WeChat 噶嘛？ 我肯定系经过一轮好笨拙嘅方法先达成啦。 佢而家要保定飞先，佢惊我哋笑佢。 唔系，呢个预咗俾你笑噶啦。第一，本人咧。 用咗7个钟头， 唔系 先成功登记。 几日前 系 已经开始筹备呢个大 project。 琴日先开始接受登记， 我知筹备啊。 咁你使咗几日之前、啊？筹 备做咗啲乜嘢？你嘅筹备？ 我之前咧 有 就望住个电话。 唔係， 就係等幾日。 因為呢個係我而家用開嘅電話。另外之前仲有一部電話咧，就係而家冇用啦，因為舊咗。咁嗰部電話咧就有我之前嗰個叫 Alipay 嘅喺裏邊。 個 app 嚟。 但你知唔知咧？佢要 Alipay 咧，佢唔知要六月四號之後要 renew 咗，即係佢要即係翻新咗嘅。你哋攞唔攞啲 apps？ 你要 update， 你要 update 嘅。舊嗰個咧，如果你已經用冇用一段時間咧，嗰個 Alipay 嗰個 apps 你可以再更新咗先得嘅。 嗱，因為嗰個係舊電話，亦都冇用啦，亦都冇數據啦，淨係得可以屋企有 WiFi 嘅先用到啦。我一查，咦，仲有十一蚊，十一蚊我。想用咗佢啦，但系咧因为挂喺嗰张， 可以点用 咧？系咯，上蚊可以买咩咧？ 可以买咩啊？ 买咩？请问你上蚊而家可以买咩？ 你唔好理我啦。 一包花生。 唔系，我想理解一下。系啊，跟住我想学你啊。 快餐店嗰度，因为我系挂一张信用卡嘅，即系一用咗钱，佢就喺嗰度扣啦。但系嗰张信用卡咧，原本系100尾嗰张咧，我又 renew 咗啦，就叫200，即系成个都用唔到啦。唔明我讲咩？ 咩叫100200咧？ 唔系嗰张信用卡啊，原本个100尾嗰张信用卡， 即系嗰张卡已经过咗时啦。 过咗时啦，我亦都 renew 咗张信用卡叫200尾。 知道。 我亦都冇。 即 系 总之，你个 Alipay 咧，卡又唔 update，apps 又唔 update， 系啦， 你个人又 唔 update。 但系为咗要用嗰十一蚊嘅话，佢就喺度谂好多办法，所以就要筹备几日。我哋将你啲嘅断咗嘅断断和重嘅嘢放埋一齐。 我觉得你哋侦探啱全中， 就为嗰十一蚊搞几日。 开始打电话去问， 佢日薪一定好低嗬，或者十有咩搞几日？ 你人日薪低啦， 唔系啊，我觉得做好啲嘢啊嘛，即系我想整理翻好啲嘢， 好好好， 打嚟打去，打嚟打去，冇办法有人解决到我个问题， 系 咁点算好咧？迫在眉睫啦，要用啦，哇，真系好彩，突然间叮一声。咦，我依家用紧呢个电话， 点解你唔用个新电话去 download Alipay 咪得咯？即系用你新个电话，你使乜再纠结喺个旧电话度咧？ 因为纠结系十一蚊啊嘛，佢嘅精结系有十一蚊啊嘛， 即系佢唔想嘥咗个十一蚊， 佢唔想嘥咗十一蚊，所以就搞咁多嘢。 但 系 我想问咧，因为我都冇用过 Alipay， 我系因为今次我先 download。但我想问你，新电话 download Alipay 唔系可以将嗰个套翻落嚟嘅咩？都系 under 你噶嘛，嗰个 account 唔得啊，我就搞唔。 因为你嘅电话号码系两个唔同嘅电话号码嘛， 唔系系同一个电话。因为他说在那部手机上，总之哎算了不搞了。 好， 突然间醒起，咦，我这里有微信的，那我就用 WeChat Pay 了，又搞了，搞。因为 WeChat Pay 呢，它会有一堆数字给我的，比如说12345678，如果你登记政府呢，你就用12345678啦，即是如果你登记用 WeChat Pay 的话，咦，好，我们一路去了政府那里搞，他突然间弹。如果我揀 WeChat Pay， 你個號碼幾多號啊？死啦！我冇寫低一二三，又出翻去。 係， 我就終於攞張紙寫低佢。 咩叫你個號碼幾多號啊？即係你有個登記號碼。 因為佢有一個 password 俾你，係啦，有一組要你再輸入去。係 啦， 其實首先咁講咧，我未做嗰個登記之前咧，我 study 咗聽一次人哋教 Alipay 點樣登記，你抄低個 procedure 先啊嘛。 我冇。 佢呢個叫做健步行步。係啊，總之前邊叫佢跳落去，佢就會跳落去。 See one step。 唔理啊。 Walk one step。 係啦，就係呢啲咁嘅人啊。 摸住石頭過河。 係啦，總之又嚟啦。 可能你擠塞都係因為呢啲咁嘅人喺度，就一路喺度。 我冇用嗰個，我冇用嗰個自巴閉喎，我呢個自老桶我就用啦。去到一个位置呢，我又真係蠢，我真係觉得自己好蠢。影身份证， 我同意。 影身份证。 要一定要影身份证咩？ 要你摆个身份证喺度。 唔係呀，因为 Alipay 嗰度如果你提供返你之前我头先讲 咗。佢好明显佢乜嘢都提供唔到啊。 係呀，提供唔到啊。 咩都提供唔到啊。 咩都唔记得晒啦。 係呀，咩都唔记得晒啦。所以今日就应该真係要睇老人科啊。 因为佢有个框叫你影个身份证啊嘛。 冇错，喺个框里面。 係啦，咁咪垂直咁影啦，直插咁样。 係。 出翻个画面咧，咦？点个身份证斜嘅？ 啊哈！ 即系唔系一个水平嘅相嘅咧？ 咁有咩问题咧？ 佢视觉有问题，佢只眼有问题 啊！我以为咦，点解咁嘅咧？我蠢到咧，打侧个电话听个张卡会唔会变翻 ？O K， 系我冇咩耐性再听落去。 咁最后你 知唔知点解啊？原来佢系惊俾人哋偷睇啊！即係俾人偷睇你個電話，所以咧佢將嗰個身份證咧，將你影嗰個身份證咧整歪咗， 專登嘅。 係啊，係，我終於搞掂啦，全部終於搞掂啦。 用咗幾耐咧？用咗三 十個鐘。 搞掂啦，总之 都要搞掂。 你筹备咗几多日啊？其实 四日 哦，人哋咧基本上可能系讲紧四个字就已经搞掂，咁又唔怪之佢话成日整大波。 四个字都唔使啊，其实好快。 系啊，乜嘢对于佢嚟讲都系。 其实我即系我个人建议啫， 都要搞掂。 如果大家咧，你登记咧，最好你study一次或者睇一次，因为网上我见到好多人喺度教啊，譬如Alipay就点样，Tapping Go又点样，你睇一次先啦，你用少少时间，跟住你记低嗰啲 procedure， 好过你一好似你咁一路做一路，哎呀，原来要咁啊，哎呀。咁就好 嘅，跟住或者撳錯掣啊，係啊，跟住又要再嚟過，咁你咪嘥咗好多時間咯。 嘥咗好多時間， 你嘅人生已經冇有三分二嘅時間嘅就係呢啲咁樣嘅，係咪啊？嘥咗嗰啲啊，又出去啊，跟住又約埋，啊又唔記得咗。 我話俾你聽，我做咗一件好聰明嘅事。係啦，我 book 咗下個禮拜六去打針，就好快打到啦。我就第一時間 book 咗啦。啊， 幾聰明 啊！ 你應該打好多針咯，我覺得。 係啊， 唔單 止一隻手打一針，腳啊每隻腳打針。 因為我都係聽阿 Michael 講話要排好。好耐， 而家排耐咗好多啊！ 唔系，但我一排就 你唔系咁 centre 唔同嘅，有啲 centre popular 啲咧，多人 book 啲，咪会满啲咯。 所以我想喺七月咧，我想整理好晒我所有嘅嘢， 系，即系停顿晒嘅嘢系咪？推翻喐佢系咪？ 我呢叫活化， 系啦， 系活化翻嘅， 系啦。我希望你成功啦， 多谢。 我哋喺侧边嗰度会陪住你， 我哋会睇下你点样 走最后一程， 由一条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睇下飞唔飞得出吓。OK。好，听住我就系风骚发人啦。听讲好似有个风雷紧，系咪啊？好似话今晚好似话会有机会挂个风球， 系啊，千祈唔好着裙。 留意留意啦。OK， 送俾你黄耀明嘅呢个版本，分俾叫做《喜风耳》。 哇，正啊！ 翻嚟有《网上情》。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伤痕。 笑声更迷人，要再。 黄耀明重唱嘅呢只歌曲叫做《喜欢你》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7%。 网上情，这就是我们的主题乐园。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顺利踏入第三个星期啦，对呢个新嘅工作环境亦都开始习惯。对于面前呢一个最初嚟到觉得好陌生嘅 panel 咧，都多咗一份熟悉同埋亲切感。都想借呢度多谢之前帮手教我嘅各位音响工程哥哥、成哥啊、培哥啊、昌哥啊，仲有几个我暂时唔记得名嘅好同事。在28年前和 Sarah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初心就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为听众带来每朝早三个钟头的快乐。今年已经是2021年了，虽然环境变了很多，人心变了很多，但是我们的初心依然不变。有人说如果你将每一日当成最后一日，你会更加懂得珍惜，但我就觉得呢种想法虽然都系啱嘅，但系会带点伤感，带点唔舍得。我就会宁愿将每一日当做第一日。第一日当个妈妈抱呢个 B B， 第一日当呢个 B B 翻学，或者当你结婚嘅第一日相处。人生每一个第一日都充满力量、冲劲、新鲜感。每一个你见嘅人都系咁可爱，每一个你负责嘅任务都系充满挑战性。过去呢两个礼拜，我哋三个主持人喺做节目之前同做节目之后，都进行咗好多大大小小嘅讨论会，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唔好嘅地方就改咗佢，好嘅就保留。最终嘅目的就系希望听嘅人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创作人嘅诚意。虽然喺我哋嘅身边的确仲有好多环境因素或者人为因素，可能会带嚟一啲嘅负能量。呢啲唔系我哋可以改变或者控制嘅，但有一样嘢我哋可以控制或者做到嘅，就系多啲接近啲开心嘅人，听多啲开心嘅事情。曾经识过一个朋友，佢搞咗个大笑会，经常会同一啲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然后咧就开怀大笑，唔需要原因，唔需要顾忌，想笑就笑。有人话人生三大幸福系乜嘢啊？系笑得出、食得落同埋瞓得着。过呢段日子，唔知你咪已经拥有上述呢三种幸福，衷心祝福你。能够将希望风骚快活人每日三个钟头可以扮演一个主题乐园。所有人入到嚟呢个主题乐园，再冇批评、怨气、咒骂，只系得关心、包容、爱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快乐嘅人。能够享受开心的笑话、好听的歌、来自各方面的嘉宾，当然还有每日12点半不同类型的故事片段人间。当你走到一个主题乐园的时候，你要将所有烦恼摆低。当你见到那些卡通人物，你不会望下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只会想同他拍一张照，记录低欢笑的时光。风骚快活人只是想你开心，以前如是，今日亦然。Thank you. 呢首歌嘅 John Lennon 嘅 Imagine 啊，咁其实咧网上除咗我啦，仲有 Sarah 啦，迟啲阿马老师 都 会 加入嘅，系啦，不过咧， 唔系佢嗰个叫妄想症，系啦。 哦 ，OK， 马老师妄想症系， 又系有别于我哋呢一个嘅，系咪？喂，咁你可以天马行空嘅写咩都得啦。 嗱，我嗰啲好实在嘅，系啦，讲下我小弟嘅减肥周记。 好，一于咁话，好啦，咁其实都要多谢噶就，我觉得做啲乜嘢嘅话，我最开心嘅就系喺街，又或者系而家都会收到有一啲嘅朋友，佢哋一啲嘅好鼓励嘅 message。咁啊，最近嚟讲咧，或者我都最开心嘅就系佢哋系有专心听我哋做节目，而且佢哋会有一啲嘅回响，同埋有一啲嘅反应。咁因为咧，就我收到有一个听众佢同我讲，佢就话上个礼拜五啊，听咗你哋啊，揾咗阿玲姐啊，好犀利啊！一个天然美容教主咧，教大家话平时有啲乜嘢嘅习惯能够令到保持自己嘅身体健康咧？呢个咧就 系 不二之法嚟噶啦，就系饮水。咁我亦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咁啊有好多专家讲啊，每人要饮八杯，咁啊有啲人饮唔到又点咧？咁样都系真系因人而异嘅。 杯大杯细咁， 冇错。 我点知系边啲杯？ 系啦，又或者就系咪真系要系八杯嘅就系完完全全冇任何嘅嘢，就饮茶得唔得啊？饮汤得唔得？计唔计落去呢八杯里面咧？有好多呢啲咁嘅谬论嘅。佢同我讲咗一个分享，就系话呢一位嘅听众，佢自己本人系一位女士。曾經入過去做一個都幾大嘅手術，之後嘅話喺復原嘅情況之下嘅咧，咁啊當然啦，有呢個醫生會嘱咐佢平時一定要飲多啲水。咁啊就係話點樣為之嘅就係知道自己飲水夠唔夠，其實係有一個標準嘅。每一個人都真係好唔同。不過喺你每一次去小便嘅時候，請你望一望你小便嘅顏色。如果能夠去嗰啲小便嘅話咧，係唔黃嘅，係清澈嘅，咁就為之夠啦。 嗯。 每一日都唔同， 明白 系啦。如果你系发觉嘅，就佢仲有少少颜色嘅话，即系话饮水仲系未够， 未冲得走。 所以咧，就你可以就用呢一个咁样嘅标准嚟去知道究竟自己饮水够。 咁 马 老师咧，你要睇嚟你带埋支水，知唔知啊？一望到就怼落去。 唔系啊，系冲落去啊，冲落个厕所嗰度。哇，系啊，冚到淡 晒啦， 淡 晒啦， 冇事，冇问题， 唔使饮啦，唔使饮。 咁低智嘅你哋。 我 都笑嘅， 我惊你，因为我哋经过咁样之后，我话你记错咗呢个方法啦。之后就明明话佢 我 带 系 啦， 我哋对咩人咧讲咩嘢噶嘛？ 我明， 咁你咁低智，我哋要 fit 翻你啊嘛？我惊你唔明噶嘛？ 明白明白， 我惊你叫做好朋友咯。 系啊， 即系你谂下你自己 A 电话打俾 B 电话都做得出嘅时候，我点可以太高深你同你做咧？ 冇错啦，所以要多谢有好多嘅听众你哋嘅回应啦， 好 多谢多谢 feedback 嘅分享嘅。 冇错啊，好啦，快嚟早上十一点钟啊，听个风骚快嘅，翻嚟咧我就会今日嘅。说文解字咁啊，平时咧马老师会做嘅，今日咧小弟咧又客串翻少少。 你系广东老师， 广东嘅说文解字吓， 好犀利啊！ 哦、okay. 但我作为一个学生嘅话，我好辛苦，连上两堂。 用地修整工程系咪导致身体保水能力减弱，并引发灾害？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另外位于吕宋以东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一个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62点，跌48点，成交金额677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9点，升1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62蚊，跌12.5；美团290.8，跌13.2。归创通桥新上市报55.95，盈富基金28.75，跌2仙；阿里巴巴207.2，跌4.8；药明生物139.5，冇起跌；吉利汽车24.55，升1.25；港交所456.2，升4毫；李宁87，比亚迪股份系233.2，升12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7，英镑10.738，瑞士法郎是8.422，澳元5.842，加元6.294，新西兰元5.455，欧元9.208，每百日元对港元6.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1点，跌172点。港金现价报16,5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7美元，卖出1,78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呈祥道啦，近住中电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由于汽车着火啦，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呈祥道，近住中电对出。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茶果岭道，近住宏里公用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影响到伟业街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常怡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登打士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一份超过2000页嘅联邦调查局秘密档案解封，被监视嘅对象竟然系一代喜剧泰斗查理卓别灵。 查理一向以滑稽嘅演技讽刺美国社会时弊，但系佢隐晦嘅政治立场就令佢成为打压对象。 到底呢啲秘密文件隐藏住乜嘢惊人内幕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查理决战 FBI， 听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早晨啦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嗯。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啦。我越听越开 心。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说文解字。梁博士， 哇！好嘢，早晨， 梁博士 早晨， 好犀利啊！呢排星期一、星期五都见到佢啊！ 坐低啦 吓。 喂，阿同学仔啊，你又话攞咗一啲咩小道具俾阿梁博士教书 用 嘅？ 系啊，佢今日买咗好多嘢啊！佢阿妈， 系啊， 多谢你啊 ，Uncle 妈， 搣住你啲道具。 边个嘢？ 砰！ 要有声啊，同学， 我已经 有啦， 弹下， 就落个咪度咯。佢唔系呢个可以揾嚟做大惩罚啦，可以打落去个额头度啊。 你俾 嗰 只鸡我，你俾 只鸡你，我 搣开个，你要搣开埋先得噶嘛。 冇所谓啦，呢个系咪？打落额头先试下先。哇，都痛噶， 都痛。 系啊，呢个可以揾嚟大惩罚。 呢个咧就系诶，俾大家知道到底个同学做得好定唔好，唔好咧就。 好啦，好咧就系 好啦， 系啊， 咁有 阿李同学， 仲有 一阵间你帮我做铃铃，好冇？如果个马同学如果做得冇就 好啊，好嘅话就咁样系咪？ 系啦， 买咗啲贴纸翻嚟， 其他啲一阵间先啦。 唔系，一人有本书你拣， 哦， 有打狗棒法， 仲有咧， 好无聊啊， 买啲烧云掌， 系 降龙十八掌， 我要打狗棒法， 好啊， 好，多谢。 佢悲伤啲啊，俾副烧云掌你。点 解你唔整把悲伤留给自己发？ 嗱，同学仔， 答啱咗我就黐个贴纸落去。 准备上堂啦吓， 嚟 啦 ，OK， 好， 第一堂。 今日马老师。唔开读唔开住， 系 梁博士开始， 系啦， 系今日第一个字教系兜， 哦，我知麦兜个兜啊嘛， 兜 系咪啊？ 兜猫 啊，系啊，冇错啦。呢个同学嗱，佢咩人咩谂咩字， 系啊， 啱啱我就想问， 嗱，你就讲个兜，我就讲紧麦兜，佢就话兜猫， 呢个同学 咩人就睇到 咩 嘢咯？ 睇乜嘢？同埋佢过惯嗰啲生活咧，佢马上就谂到。是啦，喂，唔好玩住呢个同学，同学讲乜嘢叫做兜猫？你解释 例句， 例句，唔系你解释先。 咩叫兜猫？ 咩叫兜猫？嗱，虽然呢个咧，虽然呢个咧就系一个广东嘅俚语啦，大家人都知啦。 嗯， 但系你可唔可以解释咩叫兜猫？ 即系冇运行啊，好运滞啊，乜都一事无成。 你 又 知啦，但系你呢个咧就太笼统啦。各位同学，今日讲嘅兜字咧，第一。佢系可以作名词用嘅， 兜 一个兜啊叻女，哎佢咁叻佢今日，啊你自己拎拎啊， 自己拎自己， 系 拎拎自己啊， 土兜 系 一啲爱嚟装嘢嘅 ，OK 有少少弯曲型嘅， 系啦， 诶裤兜，乞衣兜， 佢食饭嗰 嗱 兜， 同学解释翻点解你兜踎咧，即系你讲兜踎咧， 系 兜系乞衣用嘅兜， 系 踎系乞衣踎喺度嗰个动作， 系 即系话。话人兜猫，即系好似形容佢咧，一个乞衣猫喺度揸个兜， 哦、 所以咧就系、是、形态上同埋意思上都系拣一啲咧，好老赌啊，好即系冇钱啊，冇运 啊， 所以我哋话马小强肯兜猫，咁就大家明白晒。 面前有个乞衣兜猫喺度， 讲嘢又勾， 包包 李正珠， 乖乖， 仲有。兜除咗系名词咧，都系一个动词。 兜巴星 系啊，哇，好叻啊！ 叻喎， 系啊。 但系佢又谂，佢又谂呢啲嘢嘅。 系啊， 佢成日俾人兜巴星嘅咩？ 应该系，同埋兜除打落去咯。系啊， 兜除窝灭。 仲有一个例句，阿李同学，你想唔想作一个动词嘅例句啊？ 动词嘅例句即系兜巴星。 兜巴星啦，或者有阵时你揸住架车，我哋叫咩啊？ 嗯，兜圈。 兜圈 兜风， 俾个铃铃自己， 有个铃铃啊， 系啦， 我兜风咧， 得到好多铃铃啊，系啊， 你有冇举手？ 我俾个 你，你讲兜风，你有冇举手？ 好， 兜风啦， 兜 圈啦，仲有一句叫做兜口兜面，系啦，即 系 好似有一种动作啊，缝咁样撞埋嚟咁嘅意思， 有缝嘅声嘅， 好啊， 兜口兜面。 老师，我使唔使作一个例句啊？ 作啊， 系啊，见到马小强同学，我好想兜口兜面兜巴星佢， 因为佢好兜踎。 同埋佢 用咗兩個， 我可以用埋英文添啊。 好啊， 因為佢個人講嘢好兜咯 ，D U L L 咯，係啊， 犀利啊， 係咪啊？係 啊。 好，另外咧，我想問多一個名詞， 係 阿馬同學你講咩叫兜底？兜都是一个兜的兜啦，兜底 是不是嘢？ 即是保飞，即是防止有甩漏。 仲有一个解释的， 兜 解释咧就是将所有未讲的嘢讲埋出嚟， 哦， 即是揭开个底啊，即系点讲啊？ 呢个唔明白，你请老师整一句例句嚟啊，兜底。 马小强其实是一个有怪癖的人，今天就让老师来兜底讲晒出嚟啦。咁、 啊哎，我未听过、啊， 又或者 就 系马小强是一个， 我即刻上网俾你睇。嗱，打额头一次，如果你系唔啱嘅话， 我帮你打， 我自己嚟， 我帮你打， 我教好 老师揾晒啲网上嗰啲嘢。你而家 challenge 我系咪？ 系啊， 好，而家我就即刻俾你睇兜底解释 例句。 兜底的意思是什么啊？嗱，你自己看咯吓。 兜底揾把枪， 唔系好大压力 啊！俄罗斯轮盘， 我惊整到眼镜。 兜底意思啊，就是将自己的秘密啊讲晒出嚟。嗱，你自己睇，一人格兜底吓。 系咩？ 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英文的解释添啊。英文是咩啊？ 系 review all the details 啊。review all the details， 即系将 details， 即系将所有嘅细节全部都攞晒出嚟，叫做兜底。 明白。 我仲以为系。 不如打个 好啊， 云精。 系我冇，我想打个人中。 人中。 打个人中。 人中。 人中喺呢度。 好， 打人中。 喂，老师而家 好难教， 好 啊， 要交俾下一个老师噶啦。 好， 我惊啊，老师唔够时间。 好啊， 翻嚟会有马小强讲。 今日讲啲年轻人嘅 用语， 用语， 好嘛？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叫做 Boss 啊，十一点二十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制》，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 老师。 哇，真系好唔尊重老师啊！你哋 讲咗你嘅真名啫嘛。 系啊， 好，听住听住，今日只要讲一啲香港而家学生嘅潮语。 系， 我今朝已经同阿细路长补习咗一题啦。 哦，系啊，点解你唔同我补习？我系刘小姐 啊。因为你成绩好嘛。 系啊， 我唔系嘅。 我想问你，图书馆以前啲同学仔 拉记， 冇错啦。但系而家唔叫拉记咯，叫乜嘢啊？ 拉柴。 是不是啊？ 不是。 是不是这些我们会平时用的 拉 茶， 即都是一些译音来的。Library， 你跟这个字。 Libra。 是啊， Libra。 Libra。 Libra。 Why？ 好肉酸。 Why Libra？ 我要拉 记。 我要 拉记。 我 要拉记。 我要拉记。 有些什么都是什么记啊？ 是啦。我不是。 你知道什么叫 Can 记啊？ Can 天。 真的 真的。 我乱作的。总之你 系 乜嘢都叫做林 记噶嘛？其实好多都系自己作嘅啫， 林记都系啦，林前 都系啦， 系啊， 你有个识噶 林 记允咯， 系啊，林记允，但系我。而知唔知其实臨時演员仲有个名字叫 Kelly Fair？ 係呀唔係演一撇。 嗰个就唔係即係关呢个臨時演员。 係呀，总之咩都叫 你 讲 开 Kelly Fair， 演一撇 又教你一个新嘅字。 嗯， 打酱油。 打酱油 系啊，呢个系内地嘅用语嚟嘅。以前咧就系唔关我事，即系两个意思，就系咧一种咧就系话，细路长，豉油用晒啦，你帮我落去打啲酱油翻嚟。而咁啊，细路长就砰砰声攞个烹落去打啲酱油翻嚟。 我哋以前都有买过啦。 系啊，意思就系话，诶，成长啦，呢个细路仔。 哦，帮我妈 打 酱 油叫成长啊。 系啦，两个意思，呢个其中意思就系话，诶， 细路长打酱油。 系啦， 都唔关事嘅。 我唔好 点解叫打酱油啫？买第二啲嘢都得噶嘛？ 系啦， 帮阿妈买卫生巾得唔得？ 系啊，我妈细我细个佢叫我买啊。 我都试过啊。 系啊，出出做埋你知唔知我做咩啊？我唔知啊。 点解仲要问你知唔知？ 因 为 佢笑我咯。我觉得佢笑我，我到而家唔记得。 你几多岁啊？ 好细个 啊， 嗰阵时六七岁。佢细路，你知唔知做咩 啊？ 我系跑腿嚟嘅，譬如阿爸买烟又叫我落去买啦。喂，如果而家唔得噶啦，细路仔点样卖烟俾你啊？人哋。是咪啊？但嗰阵时又得噶喎， 买咩都得噶，咩都系搵我买噶。嗰阵时候我帮我家姐买好坚噶。 你倾完未啊？ 我 上堂唔倾得偈 咁 咩？ 咁啊，而家校外课 我依家讲紧打酱油，跟住你哋又话打卫生巾， 就去打酱油啊嘛。即系其实应该帮，应该咁样讲啦，即系帮爸爸妈妈系啦，做跑腿，咁就系成长啊嘛，系咪？即系好似有一个日本嘅节目咁样咯，咩咩咩大 B B 咩小作战啊咁嗰啲嘛，挑战自己。 你哋讲 Kelly Fair 咧，咁打酱油咧？另一个意思咧， 就 系 Kelly Fair 啦。 Kelly Fair 啊，系啊， 系啊。 点解啊？ 点解嘅？ 打酱油，打酱油，即系因为 哦，我知啦，即系啲跑腿咯，即系啲好唔重 要 角色咯， 啲嘢嚟噶，系啊。 好 confuse 老师， 你用翻普通话嚟讲， 打 酱 油 唔系好 confuse， 好 confuse， 好 confuse 啊！ 你系叫我哋用普通话讲英文，呢个老师几得意。 嗱，有啲国内嘅大学生 有普通话嘅英文同埋广东话嘅英文嘅咩？ 有噶 酱油课， 酱油课 即系唔值钱嘢咯。 课系课题嘅课， 哦，酱油课 即系小事咯，即系鸡毛蒜皮。 如果达国内嘅大学生，诶，上酱油课又点解？轻 松嘅课， 诶，酱油课系性教育。 你成日都想上性教育，关咩事啊？ 酱油即系代表大哥吗？ 唔系啊， 有啲课嘅话，你系要大哥先至上噶嘛、 哦？我以为你 学生， 我以为你意思系酱油咸咸地啊。老师我估酱油课咧系啲我唔想上嘅课，即系好闷嘅课。 冇错啦，即系唉是但啦，点名啦，上酱 油 课罢啦，系啦。 咁你应该改名啦，说文解字之酱油课。 系啦，冇错啦，马老师教酱油课，好唔好啊？不如你改咗个节目名啦。 唔系，都冇所谓。 欢迎噶，我觉得。 好啊， 酱油课成日讲错咁样。 系啊，会唔会系真系无聊啊？又或者系啲好闷蛋嘅课 程 啊？ 冇错。嗱，如果你啱啱讲啲押韵嘢咧，我又俾一个新嘅押韵嘢大家。 反应好快喎， 系啦， 今日反应快咗，佢今日 犀利啊！ 嗱，以前咧，听住，OK， 够够够够，以前咧 有啲即係舊嗰啲押韻嘅咧，例如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啦，咁其實不斷有啲新嘢出嘅。好，事不關己， 己不勞心， 唔啱 押韻嘅。 新嘅梗唔係啦， 係啦， 唔係啊，我講緊舊噶嘛。 哦， 係啊， 而家講新嘢啊，你舊你翻舊市度啦。 OK， 我答， 我真係可以走啦。 我答，我答， 好， 事不關己，馬老師老土到死，啱唔啱啊？ 唔啱，錯，自己仲要 事不關己， 再講粗口啊！ 我知，我知。事不关己，衰过弹几。 事不关己，打出个大髀。 好啦，开股啦，因为准备教书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都唔关事 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即系唔理啦， 系啦， 挂起唔系 啊， 高高挂起即系唔理啦，即系 唔理啦， 怪 佢啦，系啦。 哦，我点解可唔可以抌落地啫？事不关己啦，都已经。 你可以作噶呢啲嘢。 事不关己，将佢抌落地咯。 系可以啊，好啊。 抌佢 落地咯， 作句，作句， 系啊， 作句，你作得好，我即刻俾一个贴纸嚟，作。 因为你啲贴纸里面冇我想要嗰啲。 买埋啲靓嗰啲咧，喺嗰啲街坊士多铺买嗰啲呢啲，哎呀！ 我唔中意。 你知唔知而家真 系 细路仔都唔要啊？ 系啊，你俾四张我都唔要啊！ 你知唔知立嗰啲立体嗰啲先 好靓 噶， 我哋闪噶可以。 O K， 得 有 老师即刻。 我可唔可以唔作句？因为我唔想要到你啲。 而家要乜嘢啊？要作咩？ 要事不关己啊！ 高高挂起啊！ 系啊，高高挂起。 作一句。 系啊， 即系一定要讲高高挂起啊，唔使啊嘛，事不关己啫，要系嘛？ 梗系要埋高高挂起，就系老师就系想你哋学好啲嘢，活学活用，快啲啦，冇时间教其他嘢啦。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诶，是但你欢喜啦。 想不到哦，等等好，好跟住咧，而家咧，其实咧，啲后生仔咧，好兴将啲英文字母咧，整一啲新嘅潮语出嚟嘅。 系 啊，好，而家先俾一个好浅嘅你 ，S I U，S I U， 跟住有个四字 ，S I U， 然后有个数目字嘅四字，点解 ？S I U， 四系代表 four 系嘛？ 嗯， 我知啊，但系读音系咪 four 啊？ 唔系， 都系四啊。 系最近， 唔住， 笑死啊！消失， 系咪你作噶？ 梗唔系啦。 咁系要讲呢个国语先至知噶，系咪啊？ 又唔系 ，S I U 笑姓萧嘛？ 系啊 ，S I U 笑死 咯，哦，笑死， 笑死， 哦，四，笑死， 有少少勉强， 系咯。 好啊，好俾一个唔牵强嘅你。 阿文，你啊，老师 好。 而家细路仔咧，佢中意打嗰啲 WhatsApp 咧，好中意用英文简称嘅。I D K 系咩啊 ？I D K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街，出得街，出得街。出得街 I D K 其实咧就系你而家嘅表情啦，就系、是、I don't know， 就系你个表情 I don't know。 好嘢 ，IDK， 但系佢哋好 popular 呢个，因为阿爸阿妈问亲佢做 IDK 咁啊，我仔成日咁答 IDK 就 I don't know。 LM 点解啊 ？LM 系， 嗯， 又系 WhatsApp 好兴即系用嘅。 我唔敢答，因为我成日都想谂到啲系衰嘢。 我知你谂到第一个就 系 个老字， 老字， 啊佢真系好正经 喎， 系。 两个字，通常喺咩嘅情况之下，你会答呢、這个L M 噶？即系譬如可能人上一句系乜嘢，咁你先答 L M。 冇 噶 喎， 又或者就唔系啊？咁其实我意思系话，譬如可能系头先佢讲话咧，I D K， 就问你系啊，就系话你知唔知道系 啊？ 今日咧会有啲咩食啊？跟住就答你 I O K， 诶边个讲噶呢句说话？咁跟住咧就 L M， 边个讲噶呢句说话？ 呢句说话 头先边个闹我 L M？ L M。Michael 唔识咪， 靓 Michael， 全部都靓 Michael，L M 咯， 其实即系留名， 留名 系啦，留名，仲有一个好得意嘅， 但系边个闹我，点会答留名噶？你明唔明 啊？咁 嗰啲例句都唔合格， 系啊，因为呢啲例句系令到成件事系人唔知道究竟点解，唔紧要，下一个啦，算啦，快快脆脆。 我俾一个好浅嘅， 好 炒鸡呢个系台湾嘅。 炒鸡点解啊？ 系 炒， 我知架机坏咗，炒咗个机。 唔系错，你用普通话去谂呢个方向就啱。 打机 系啦，唔系错。 炒即系撞 机器咁解嘛，系咪？ 撞机 唔系好嘢嚟嘅， 好嘢， 好嘢嚟嘅。炒鸡， 细路长咁都谂唔到，真系炒鸡笨蛋。 咁点会好嘢啊？头先你话好嘢嚟嘅， 唔系呢个， 你听唔听佢 系 好嘢？ 嗯，哦、所以我就用嗰、那个吓 超级。 我抄字，哦 ，super 咁嘅意思，明白。 OK， 好，时间到十一点半，听下风骚范围啦，我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财经，等等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雄表示，国安法实施一年以嚟，成效有目共睹。他指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根本前提，维护国家安全是特区每一名管治、司法和执法人员要履行的职责，和政治中立无关。同維護司法制度不矛盾，同維護香港法治精神、公眾利益一致，任何人冇任何藉口不作為或亂作為。鄭雁雄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致辭時又批評，西方國家搞港版銀色革命，目的通過反中亂港勢力、港獨自決、攬炒黑暴搞垮香港，否定一國兩制，阻斷中國中華民族復興，是當局必須防止，絕不能犯戰略性錯誤。中聯辦副主席陳東表示，香港國安法的有效實施實現了香港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一年來修例風波期間的街頭暴力不再示弱，社會秩序得到恢復，形容國安法是維護香港整體利益和市民福祉的定海神針。陳東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致辭時指出，反中亂港勢力仍未完全死心，個別極端分子仍然一意孤行，甚至製造孤狼式恐襲，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竟然明目張膽美化暴力的行為，有團體或個人披著法律專業的外衣從事亂港活動，同時有外部勢力肆意干預香港事務，說明全面落實好國安法任重道遠，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又說，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嚴正執法，希望社會各界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局面，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天文台不排除今晚至明早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表示，現時位於呂宋以東的熱帶氣旋會在今日橫過呂宋海峽，隨後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至福建一帶，但環流細小，對珠江口天氣影響不大。而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會在未來一兩日有所發展，而向海南島至雷州半島一帶，天文台會視乎它發展，在今晚至明早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明日和星期三廣東沿岸驟雨增多。本港最新一宗源頭不明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油麻地紅茶館檢疫酒店的兼職清潔女工。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表示，女工病毒基因片段的排序证实带 Delta 变种病毒，而完成排序的基因段落和早前入住酒店房间的一名确诊引用的基因片段完全一致，反映女工可能是清洁房间期间受病毒污染或受到感染。潘烈文说，清洁女工的病毒量非常低，未能进行整个基因图谱分析，有關酒店的房間很大可能是清潔女工感染的源頭，因此可以推論 Delta 病毒未必在本港社區廣泛傳播。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三驟雨增多，今個星期後期天色逐漸好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60点，跌149点，成交金额79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升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5蚊，跌19.5；美团287.2，跌16.8； 归创通桥新上市报59.3，阿里巴巴206.8，跌5.2，盈富基金28.62跌0.2，药明生物138.1跌0.4，小米集团25.7跌0.5，吉利汽车24.5升0.2，比亚迪股份233升11.8，港交所455.8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7，日元11.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4，人民币6.464，英镑兑美元1.382，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5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18,626，跌156，港金现价报16,57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98美元，卖出1,7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尖山隧道啦。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汽车着火事件咧，仲系未处理好噶。咁而家尖山隧道需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去沙田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咁呈祥道去翻青沙公路咧，车龙去到盈辉台对出。反方向尖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有汽车着火，咁而家现场咧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咁呈祥道上翻去青沙公路咧亦都受到影响，车龙排到去盈辉台对出。反方向青山公路咧系尖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仲系车多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花园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麦当劳道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合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刚刚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刚刚讲了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现在开回快线，但是中慢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都是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现在快线已经重开，但是中慢线仍然封闭，一带挤塞，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和呈祥道接近盈辉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 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话你知，手机游戏是很吸引，但是玩家都同时面对各种风险和网络威胁，例如是个人资料被盗取、受仿冒诈骗，又或者受恶意软件攻击等等。 要做一个醒目的游戏玩家，在安装新手机游戏程式的时候，应该看清楚使用条款及细则，要了解游戏厂商或者供应商会怎样使用你的个人资料。 还要留意给予应用程式的权限应该越少越好，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限制程式读取不必要的资料。 至于在选择使用者名称以及建立个人档案的时候，不应该显示任何个人资料，以免其他玩家会乘机收集你的资料，进行诈骗活动或者偷取你的网上资产。 还要记得千祈不要向陌生人交出任何关于你的真实个人资料，例如是真实姓名、个人照片、电邮、住址、电话，甚至信用卡等等的资料。 另外，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搞紧一个网络陷阱花样多网上行为要稳妥 GIF 图设计比赛，详情可以浏览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阿娟，你系我生命，你系我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噶。 我要天上嘅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嘅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食早餐。咁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十点钟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都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So fine, would ya? 好，加住先嘅天气先啦。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日12: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31度气温，相对湿度82%。 心理测验时间。 冇错啦，今日咧同大家要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好犀利吓，就系情景心理测验嚟嘅。当然啦，可以透过呢一个嘅直观嘅选择咧，能够可以分析你嘅 但系咧， 我要话俾你听，咁测啲乜嘢？ 我嘅好噶喎。 乜嘢 就你讲嗰啲， 所以就系要测咯。 你个好 系啊，你个 我个 嘛。O K， 好啦， 收埋你个 嚟啦噃，系我真系好想新你。好啦，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嘅故事背景咧就系、是、嗱，你喺河边啊吓，想象想过河嘅河上面咧，驶嚟有一艘船啊，船上就有个渔夫，个渔夫就话啦，你系咪想过河啊？你答我啊，系啊嘛，好啦，你可以坐上我架船嘅，但你就要以身上嘅一样物品嚟交换，究竟你会用乜嘢同佢交换去过河咧、？A 你件衫 ，B 你只鞋丝帽。 帽啊 ，hat 啊， 你顶帽，系、 okay、 啦。 衫同鞋，咦喂，衫同鞋都唔可以摆低噶。帽咧就好似有时咧都叫可有可无嘅。我摆个简帽， 可唔可以唔好分析得咁仔细咧？ 系啊，对唔住，我拣帽。 好，帽呢个系 M， 好， 我除衫。 你系除衫系咪？ 好， 你系 A 嘅，请你哋记得自己嗰个系啦。咁而且咧，就听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们咧，你都可以玩嘅，因为阵间咧我有呢个心理分析噶吓、 就系、 第二题呢、這个船咧行驶去到河中央啦，你发现哦，点解会咁样噶？个船底穿到个窿窿啊！ 哇，冇搞错啊！ 系啦，嗰阵时候嘅话，你会点做咧、？A 将呢个窿窿咧，搵只手啊，即刻揞住佢。而 B 嘅就系落船游到对岸。C 请船家唔该，你揸快少少啊！啊，嗰啲啲窿咧越嚟越入水啦，咁样嘅。请拣。 C 快啲，快啲， C, 快啲。 系呢、个就系小强啦。好， 手揞啊，第一个啊嘛。 Michael 咧系啊，第一个就系将个窿窿，总之揾啲嘢，系啦，整住佢啦，咁样。 揞住先。 可能佢就嚟到岸咧。 系啊， 系咪？ 你唔可以烂 我讲一句，点解你都要帮住佢咧？ 唔知点解，佢样衰。 因为你 系啊，冇错。第三题，哦，终于得到岸啦！呢、這个时候嘅话，你觉得你个心里面嘅话，会细细声同自己讲啲乜嘢咧？ 粗口。唔讲， 哦，唔讲嘅，你又讲就 冇答案啦，即系就咁拣啦。 诶，呢个系冇标准嘅答案，一阵间我会有一个分析，好 得惊。我粗口，我拣粗口， 好嘢。 你唔使咁嘅，你咪好惊一阵间嗰个分析嘅真系啲 唔好 嘅 嘢。 你话改答案， 我又改咩？我都冇讲个答案。 你讲一次，讲一次，唔紧要，讲多次。 就是话船行驶到去到对岸啦，呢个时候嘅话，你心里面会同自己细细声讲啲 咩 咧？即系经过咗咁多嘢， 系咪好嘢？ 一上船嘅时候，个船夫又话要俾啲嘢，跟住中间咪行行下嘅话，又无端端个船又穿咗个窿咁样。 咁 咪 话好嘢？ 你都讲呢个好嘢，好嘢，直接都去到岸啦。 系 啊 系 啊，经历过 咁多次都去到岸。 呢个人心地真系好嘅，嗱，记住你自己讲嗰啲乜嘢咯吓， 好惊啦， 好惊啊， 咁讲 嘅，听众们都要记住自己讲嗰啲乜嘢咯噃吓，呢个冇一个标准答案，不过系有分析嘅。好，第四题啦，你上岸咯噃，发现咧有一条小路，沿住呢一条小路一直咁样行嘅话，你见到有一间小屋，呢一间小屋咧系用密码先至能够打开嘅，听住啦，以下落嚟我会俾四组密码你，你认为边一个先至系嘟嘟嘟嘟突一声就会开到道门嘅咧？A 六七零零 B 六零九四 C 七四五零定系 D 六八零五咧？ 咁 直觉讲俾你听，再重复一次吓。有一个密码要嚟开呢一组嘅啊，呢、這个呢组密码就系我哋开呢一个嘅屋小屋嘅。究竟系咩咧 ？A 六七零零 B 六零九四。C 七四五零定系 D 六八零 六八零五 六八零五系呢个系 我本来都拣六八零五，但系而家我转态， 你费事同佢入同一间屋系咪？ 系啊， 你想去第二间？费 事争咧？ 呢个咩话？六七零零嘅系小强吓。好，第五题，当你打开门走入去嘅时候嘅话咧，发现间屋系乜嘢都冇嘅噃，唯独是系喺个屋嘅中间嗰度有一个水桶。你认为呢个水桶里面有冇水噶？A 满满嘅一桶水 ，B 有一半水 ，C 空水桶冇水。 满满一桶水， 满满一桶水， 我拣咗 先， 一半 系啦，你系一半系咪？一半水好， 系上半桶有，下半桶冇。 上半桶 你中意啦， 唔紧要嘅。 你上半身有着衫，下半身冇着衫。 你唔好批评我答案啦。 我冇批评你，我中意啦咁啫嘛。 好，我哋继续第六题。当你走出喺呢一间屋嘅时候，继续向前行，发现前边有一个瀑布噃。你认为呢一个瀑布嘅水流速度系乜嘢咧 ？A 佢系静止嘅 ，B 每小时一至四公里 ，C 每小时五公里 ，D 每小时六至九公里。求其啦，其實冇乜所謂。 六至九， 係啦， 直 覺 一至五， 直覺係一至五，係咪？誒，一至四係咪啊？ 一至四， 後尾佢 六至九， 你係幾多啊？你 係 六至九啊？ 係， 即 係一聲嘅， 一聲咁樣。 我覺得係小溪流嚟嘅啫。 你嗰度就小 溪 流 啊，係啊。而第七題就嚟緊咯噃，聽住喺陽光嘅照耀之下，瀑布嘅水流咧散發出美麗嘅光芒啊！你見到呢個美景，你準備向前行啦，發現地上，哎呦！点解会咁样嘅咧？有一条锁匙、哦，你认为呢一抽锁匙被串在一起嘅系咪咧？究竟有几多支喺里面啊 ？A 有一条锁匙 ，B 两至五条 ，C 六至十条。 一至两条。 一至两条系冇嘅。 我拣 B。 一系就一条。 哦，一条。 一系就 B 两至五条。 一条一条。 你系一条。 抽 系啊。哎呀，点解我同你咁似嘅？我同你讲啲好相似。你系几多啊？一抽啊？ 抽。 七零七零咁样系咪？ 三 B。 第八题，再继续咁向前行嘅时候，突然发现咧，点解眼前出现咗一个热气球嘅？你认为呢个热气球系 A 新嘅 ，B 旧嘅？ 新嘅， 旧嘅。 新嘅，旧嘅，系你系咪专登同佢唔同噶？ 系， 嗯，我系拣新嘅，我唔中意你，因为唔想同你相似。 咁你唔系话半新旧咯 ？OK， 我冇呢个拣啊。第九题啦，你绕住呢个热气球走咗一圈，发现咧旁边有个箱、哦，你觉得呢一个箱嘅尺寸系 A 系一个细嘅箱 ，B 一个中型嘅箱 ，C 就系大箱。 大箱。 大箱，你呢？ 中型嘅小木箱， 中型嘅唔需要讲俾我听个材质系乜嘢，呢个系下一题。 中型嘅小木箱，你真系好烦，好麻烦。 第十题，你觉得呢一个箱究竟系用乜嘢做噶？ 哦， 你系 C 啊嘛， 木箱 木头系咪？好嘢，即系同你一样。嗱，其实有三个俾你拣嘅 ，A 系塑胶 ，B 金属 ，C 系木头。 我都揀木头啊！ 系啊，我都系、啊， 我都 系 觉得木头 系啊，我好难其他嗰啲揀唔落啊，系咪？ 冇理由胶箱 啊！系啊，我都唔系好中意。好，呢十题已经问完晒啦。 系啦，本来仲有咧，仲有另外一题嘅，但系另外一题我记得好似喺上个礼拜我有问过，所以其实咧我就将佢查咗佢，我好聪明啊， 好 叻叻啊！ 各位朋友，心理测验暂时 自己打自己下啫， 暂停两分三分钟，因为我哋翻嚟会揭晓噶啦， 有分析噶、啊，你咪好惊咧， 好惊啊， 系啊。雪中雪道，肯定破浪，时时也好。食雪糕 ，You and I 是南黑地道 ，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就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车厢深呼吸，互相拥抱，多好多么好 ，That's how we roll。这一刻画面拍摄心。手机也能看得到 ，That's how we roll。When I'm alone， 手机转动，是因秘密却被看到。跟他对话，要片说话盖过被铺。You and I 定还有更好 ？You and I 定还有后路？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心理测验时间， 好，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时间啦，阿 Lee 婆，唔该你。 边个吹喇叭？ 唔关我事。 嗰啲啵啵啵啵 啵啵啵， 做咩要吹喇叭？你喺度？ 我冇啊。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 请讲。 嗱，头先你嗰十条问题咧，嗰啲答案咧，拣衫啊，咩粗口啊，讲咩咧？可以理解到，你最后揭个揭晓个答案咧，都系话啊，原来衫就代表工作咁咧，咁啊。我反而真系谂嚟谂去咧，你第四条咧六七零零啊六零九四嗰啲，我真系谂唔通。 你使乜谂人哋啫？人哋想讲得 闲得咯，得意嘅你啲心理。 废话完美，好废话完。 废完， 佢系 Rubbish Association 嘅发言人。 我知嘅，系啊，佢一定会俾人知道嘅，就系佢呢个 Association 暂时仲未收到。 废物先到回收计划啊，系。 好嘅，嗱，咁其实咧，今日我哋要玩嘅呢一个嘅透过情景题嘅一个直。各嘅一个选择嘅话咧，系嚟分析有关于你嘅人格特质啦，你嘅恋爱观啦，同埋现处嘅难题嘅，所以咧其实系每一题都有唔同嘅答案同埋分析嘅吓。第一题嘅就系讲紧话船夫咧，如果用啲乜嘢嚟去交换去载你一程咧，其实咧要测嘅就系你要害怕因为婚姻而失去啲乜嘢，死未？ 你哋个两个样好惊。 衫我冇办法。 小强就系衣服嘛，系咪？你认为咧自由系最可贵， 自由， 所以最害怕因为生活婚姻而失去自由，啱唔啱？ 系 系啦，咁而鞋咧就冇人拣嘅，因为我同你一样都系拣帽吓。咁而鞋嘅就认为物质系最重要嘅，害怕婚姻之后个咧无法自由咁样支配自己嘅金钱啦。咁而拣系啦 ，C 帽嘅，即系我同埋 Michael 啦，害怕每一日咧只系围绕喺柴米油盐上打转。 哎呀， 系咪好准啊？ 好准啊！ 一刀插入我个心里面。 虽然惊，但系好多夫妇就系咁。 冇错，佢话害怕失去随时能够支配嘅时间，而最后就变成一个平凡嘅黄面婆或者系黄面公。 哎呀， 柴米油盐啊！ 真系惨啊！ 冇错，我真系好惊。 你讲到咁激动，即系你真系拣呢个。 我都系拣呢个，所以 我 好伤心。 结咗婚而每日担心柴米油盐啊，仔女考咩学校啊，咩补习班、康乐班，你就会知道讲咩。 冇错，你上咗船啦，好彩我冇咯。如果唔系嘅，我都唔知点算。 你上咗一半啦， 我冇啦，系啦。好，第二题嘞噃，船咧就驶到呢个河中央嘅话，就穿咗个窿呢个啦，就系、是、测试你婚姻出现问题嘅时候，究竟你会点样处理啊？系咪好惊咧？ 系系系，一个窿就系婚姻问题啦。 冇错，啊 ，Michael 咧就系拣呢个咧，将呢一个嘅窿窿咧就填上面啊，真系好好啊，你真系好值得噶，好努力咁样会进行修补， 咁系咯， 通过冷静嘅沟通会系解决婚姻中嘅问题，就系你呢一个啦， 唔似佢嘅老， 系啦。 喂，你凭咩咁讲？ 咩事啊？ 你又唔系我老婆。 即是他现在在婚姻中的问题，你又知道你肯定。好，那 B 我们没人选一下，就会落船游到去对岸，是会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如果对方犯了一些就是原则性的错误的话，就会选择离婚的。 我都觉得他会离婚。 就是 这 一种人，那你不选这个。 我不是啊，快点。 就是你了。请船家快点快点快点揸过去对岸，就会反复地强调自己的观点。 死唔认错，呢啲叫死不认错。 想和平咁样解决问题，但系会控制不住自己嘅情绪，乱发脾气，就系呢只嘢啦。 就 系 你啊， 臭男人，你就呢一种啦。 我真系冇发脾 气喎。吓，你发咗脾气都唔觉得自己发脾气， 咁 你要去睇另外嘅医生啦。好，第三题就系、是、终于到达咗对岸嘅时候，究竟你自己会讲啲乜嘢啊？ 粗口， 你系讲粗口系咪？ 其实到达对岸点解要讲粗口啫？ 咪就 系 咯， 好嘢，我 系 好嘢咯。 咁辛苦嘅过程， 你唔系应该哎好嘢到岸咯？ 我都系， 正常都系咁。 系啊，就哎呀，真系抹牙。 哎，你唔明我哋呢啲即系智慧型嘅人。 Okay, 好啦，咁自己喺度咧细细声同自己讲嘅内容嘅话，其实就系你对婚姻嘅真实感受。 哦，原来你对阿马小玲就系想讲呢啲嘢啊！真系，我都戥佢惨， 系啊， 已经唔系跟好男人， 就 系 想 我想查你嘅答案，保留。 咁而你系嘅，你嘅答案系 好嘢， 冇错。即是话，其实你对于你自己嘅婚姻现在嘅真实感想嘅系 觉得 好开心嘅。 咁你 咧，系咪好人啊？我咪就系咁样咯，我就啊，真系抹一额汗啦，卒之都到岸咯，咁样咯。 但系唔知头先边个讲粗口咧？ 唔知啦，系啦。 呢啲人真系衰， 呢啲咁样衰公真系。如果我系佢，我就同佢离婚啦。 系啊，补鞋玩剧走。 不过算啦，我哋都唔好叫人哋分妻嘅，系啦。忍下佢咪算咯，系咪？ 我哋都忍紧佢咧。 冇错，第四题测试你当下对于爱情嘅真实看法，就系、是、有一组嗰啲问题俾你，即系嗰啲 number 俾你咧。如果你系拣 A， 啊，你系拣乜嘢啊？ 我拣六七零零。 你系拣六七零零就系 A 啦，系咪？其实你嘅内心深处系一直藏住一个喜欢嘅人。 嗯， 即系仲有一个人。 仲有一个人， 嗰、那个叫马大 良。 你唔好扮唔知。马小玲之外，仲有一个马大良。 叫马大良。就是他的奶妈 我稍后讲件事你听下 果然我讲中了是不是 是 好一阵间讲 好 了如果你是揀 B6094 的就是渴望被别人呵护和疼爱的、而 C 如果是揀7450的就是不想为了爱情而放弃你的自由至于 D 就是 Michael 了 6805 其实我都想揀这个 其实呢你虽则是在婚姻当中你感到很孤独。 嗯。好准、 啊。把匕首留给自己啦。 好准、 啊。仲不是很准。 好准、啊。 是不是很准啊 很准。 我都觉得很害怕我在玩着这个心理测验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还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讲完好不 好 你听他的故事先、啊。 你记不记得你那次有一个爱情咒语啊 记得。 我不是拿了张纸仔写、 啊。你竟然真的有做这个。 我当然有做、啊。 但你是写马小玲啊 你唔好理我啦。 佢唔系写马小玲噶、哦，你嗰日就写你个老婆个名字嘛，我知啊。但系你系写咗边个啊？写咗一个你自己心目中、嗯、哦，马大良。 一个人啦、啊，总之 一个人啦、啊。咁我照足你讲，翻去攞支香水喷三下啊嘛， 跟住接个三角啊嘛，跟住将佢摆咗喺呢一个。 咁你听我先，截一下之后咧，嗰啲字化晒、啊。我冇谂过香水化晒， 叫你咁 咩香水嚟噶？你嗰只 系啊， 唔系所有香水都有。 你咪消毒药水啊， 定杀虫水啊？ 原来我用错， 你咪喷错咗啊？你 系啦。 咁最后咧， 最后又摆喺枕头底啦。然后三日啦，瞓咗三日啦，跟住第四日咧就烧咗佢啊嘛。 系啊，冇错啊， 做晒啦。 但 系个 名化咗啦嘛，因为 唔知啊，反正我就真系收唔到佢电话。 你又讲得啱，因为个名化咗啦嘛。 咪咯， 所以咧成个宇宙根本就收 唔到。唔知你边个？ 做乜嘢？ 都唔知你 边个？ 系啊 ，OK， 我再做。 系 啊， 佢做咩都唔成功。 嘥晒我哋啲时间，系啊。 好啦，十二点新闻啊。 昨日新增的指方便用户有近四万人，是平日的十几倍，当局会改善登记系统。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的红茶馆检疫酒店清洁女工，病毒基因和早前在酒店检疫的确诊人容一样。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暂时未能确认这名清洁女工是否真的感染变种新冠病毒，亦或只是受到病毒污染。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患者身上验到有病毒基因，不等于她一定受到感染。如果是受到感染，患者应该会持续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但患者入院后的检测都是阴性。他又说，酒店浴室洗手盘的两个环境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反映用漂白水消毒的成效存疑，清洁公司可能未有跟足当局的指引。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但沿岸地区有几阵骤雨。在正午12点，吕宋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一个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明天同星期三狂风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77点，跌132点，成交金额8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升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2蚊，跌22.5；美团287.4，跌16.6。归创通桥新上市报59.1，阿里巴巴206.4，跌5.6，盈富基金28.62，跌0.2，小米集团25.8，跌4毫，药明生物137.9，跌0.6，吉利汽车24.45，升1.15，港交所455.8，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32.8，升11.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7，英镑10.738，瑞士法郎8.422，澳元5.838，加元6.295，新西兰元5.453，欧元9.2092。每百日元对港元6.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18。日经平均指数报18,608点，跌174点。港金现价报16,5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71美元，卖出1,78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翻尖山隧道啊，咁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由於有車輛著火啦，咁而家咧就只係開翻，而家封咗慢線啊，中快線咧就解封，咁仍然係比較擠塞噶，龍尾排到去宣道國際學校對出，咁另外呈祥道去翻尖山隧道方向，即係青沙公路方向咧，都係車多，龍尾就喺中電附近噶，咁再重複多次。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咁由于管道里面咧有汽车着火，咁而家咧就中快线就已经重开， 封咗慢线，咁龙尾就喺宣道国际学校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啦。去翻青沙公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喺中电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对出，在九龙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码头角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天光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排到新华实道对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在宜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消费券计划七月四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十八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蚊消费券。七月十七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八月一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哇，今日咧有冇发觉嘅咧？就系阿两伯咧，好急速嗰啲嘢 吓，系啊， 啲嘢都未播完嘅话，佢好早就咩啦？系咯，嗬，嗯，系啦， 行好快 啊！你行得好快吓，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要讲翻我哋今日嘅心理测验个情景题，大家记唔记得？ 记得。 咁头先我哋去解到第几题啊？ 解咗四题。 记得你好嘢喎！ 我哋做功课噶， 唔关事，你记埋啲无聊嘢啫。 第四， 系啦。好，第五題， 我想问下呢度嘅投诉机制 啊，系冇嘅，但你可以打嘅，系啊，我接受，听电话嗰都系我，系处理呢件事嗰都系我。 O K， 得，冇投诉， 系multitasking嘅，系无能助。好，第五题系乜嘢？问乜嘢啊？ 嗰度有桶水， 无聊强，无聊强真系记得呢啲嘢， 我真系写低啊， 阿无聊强，你讲系。点啊？ 我哋有桶水，系啦， 到底系空啦，定系 装一半啦？系啦，好咁样啦。 我拣杯， 你系杯， 我拣全满。 系冇错，咁样我哋睇睇先吓。嗱，满满嘅一桶水嘅话，即系我同埋 Michael 咧，即系啲好嘢啦。即系话咧，生活嘅满意程度啊，满满嘅一桶水咧，认为目前嘅生活好满意啊！呀，几咩发呀？ 恭喜恭喜恭喜两位！ 好啦，咁啊，至于阿小强嘅系拣乜嘢话？ 一半嘅上半桶有水。 O、okay, K， 你目前嘅生活咧，只系有一半达到你嘅理想嘅啫、嗯。 上半身 系啊，冇错，上半身系达到你嘅想，下半身嘅话仲系仍然需要努力。 我倒啦。 我由今日开始倒立， 冇问题啊，系啊，睇下马小玲会唔会点样对你。好啦，咁而 C 嘅朋友嘅话咧，就系空水桶冇水，你对当下嘅生活好唔满意啊？有啲问题困扰住你，搞到你压力好大，甚至焦头烂额嘅。我谂你系拣呢个啦，应该 系拣呢个。 我唔系，你又逼我改，点解你咁？ 我赋予你呢一个， 似你啊，因为似俾 你。好啦，第六题啦，咁啊，走出呢间屋嘅，继续向前嘅话咧，就见到乜嘢啊？无聊强。 是什么 东西啊？不记得啦。 水流。 哦，错，是瀑布。好啦，咁究竟呢就是这个嘅瀑布它的水流速度是什么呢？ 嗯。 好，这个呢就是想测试你 SEX 的欲望的。 哇，我六至九啊。 他真的知道的。他刚才说你一提一定是讲这 些。你不是咸湿强的话他还要想什么啊？嗯。是不是？好，你 六至九，我揀。 你是揀六至九是不是？OK。你喜欢六至九的。 是啊。 OK。好啦，我们先讲零。先啦，有啲人会拣静止嘅，就系几乎冇呢一个嘢嘅欲望啦。咁、嗯、而Michael 系拣乜嘢？系拣一至四系咪？系啊，嗯，我同你一样吓， 啲啲 啲啲咁啫，好低，比较低嘅。 若有若冇， 系啦。而 C 嘅话咧就系、是、一般般啦，即系呢一方面嘅欲望啦。咁、嗯、而你咯噃， 六至九， 你系乜嘢话？六至九系咪？ 九， 砰砰声。 你系咪叫做阿强啊？你叫做阿强嗬？嗯，我谂相信嘅就系你嘅名咧，你知啦哦。是啦，你应该是姓玉，单字一个强，玉强同学， 一个学校名嚟，好似系， 喂，其实好正常嘅， 一个校名嚟， 好正常嘅， 冇错，好嘢，恭喜你啊！ 我都觉得自己好劲， 唔该，知你讲粗口啦。OK， 第七题系乜嘢啊？问乜嘢啊？阳光普照照下，日照晒之下嘅话咧，唔系冇咁快啊，你 未啊？ 点啊，玉强？好嗱，瀑布嘅水流咧散漫住美美丽嘅光芒啊，见到锁匙啦，冇错，锁匙系下一步。你见快咗啦，好嗱，咁 佢仲系谂紧，我啱定错咧？ 其实佢系啱 嘅，其实啱， 我肯定知啦，我有你哋啫嘛， 所以佢有困惑。 系嗱嗱，测试咧，你对朋友嘅睇法噶，咁我同埋 Michael 都系一支啊，吓， 我三至五支， 系啦，咁其实咧，好朋友一个就够啦，朋友 只得一个， 系啦，我就得你一个， 即 系讲 朋友噶。 好朋友， 哦、okay, okay, 好朋友，你覺得朋友？ 我知你有， 即係佢一抽，佢要一抽抽， 一抽抽，乜嘢都係要多，冇錯。佢貴精不貴多，咁而咧揀 B 嘅朋友嘅話咧，就係、是、你認為啊，就係、是、兩至五條下。如果你係揀 B， 咁認為朋友咧就貴精不貴多，所以你嘅真心朋友雖然唔多，但係每一個咧都係兩撇插刀嘅、嗯。其實我想改呢、這個， 點解？ 你想唔想改啊？ 我啊， 你咪改咯。 但我冇咯，係咪啊？我真係好擔心。好啦，咁而咧你係揀 C 係咪？六至十條啦， 唔 係 我揀三至五，三至五。 三至五。係 咪個頭先好似係一抽喎？ 我哋係冇三至五嘅噃。 二至五。 二至五，哎，唔系，你应该拣 C 啊，六至十啊。 我都话拣 B 啦。哦，好啊，咁你拣 B 咁就头先你一个啦，认为朋友贵精不贵多啦，但系咧我系写得你系拣 C 嘅。生活当中咧有好多好朋友。 啲人啊， 系啊，佢话咧生活当中咧有好多好朋友，但系真正能够讲真心说话嘅好少。 嗯。 省你咧经常咧觉得好寂寞嘅，呢个就系 C 啦吓。好啦，咁而第八题咯噃，就系继续向前行嘅话，发现咧出一个热气球嘅。咁啊，小强你觉得系新嘅系咪？ 我觉得系旧嘅。 好，测试咧就系你对于过去。感情的看法，咁如果你是 A 的小强，新的讲明咧就系你以前交往的恋人咧，带俾你有好多美好的回忆。即使你哋已经分开了、哦、你会永远记住呢一个人，冇错啦。 好浪漫。 我知道你是想拣呢个嘅、嗯，但系无奈因为佢拣咗，所以你必须要拣呢、這个，就系拣旧嘅气球，说明咧你过去的恋人咧带俾你有好多伤害、嗯，甚至乎呢啲伤害咧让你咧对爱情的睇法产生咗有好大的改变， 啊、 真系可怜。 一个可寂寞的心， 把悲伤留 给 可怜虫。 系啦，好，第九题系乜嘢啊？ 啊， 第九题 上 错， 用咩做啊？ 系啊，冇错， 用咩做？ 系啦，系大细。第九题嘅就系话你绕住个热气球咧走咗一圈，发现咧旁边有一个箱，你觉得呢个箱嘅尺码系点样嘅咧？系啦，好，咁样你系大中细啊？ 中， 你系中嘅，我先讲细先啦。 好啊，好啊， 好啊，冇所谓。 你拣呢个我就讲呢、這个。咁就系 A， 如果系细嘅话咧，呢个人咧，嗱，呢个咧系代表你自己嘅自负程度，即系你个人咁几骄唔骄傲咧。咁如果系揀細商嘅話咧，即係你比較咧係謙信嘅，明白嘅就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嘅道理嘅。咁、而 B 就係小強啦，係、咪中商就係比較自負，但係唔自大，你會透過努力讓自己成為被他人嫌棄嘅人。我改嘅， 我知啊，甩咗啦。你唔忿气你咪唔好讲咯， 我都系拣呢个啦，我唔忿气，你又自你啊真系，你又自负但系唔自大啊，会透过自己嘅努力让自己会成为他人羡慕嘅人啊，我哋继续努力吓，咁意思就系 Michael 啦，大商， 非常自负，非常骄傲， 你自己读啊。 你读啊，你读啊！ 你系特别自负嘅，你系觉得自己系老大咯，系咪啊？ 似啊！ 哎呀，我都觉得好准啊！OK， 第十题啦，哦，你觉得咧呢个箱嘅材质系啲咩嘢呢？塑胶、金属定系木头啊？ 木头， 大家都系拣木头，我都系啊。咁如果你系拣呢一个嘅塑胶嘅话咧，呢个系咩嘢咧？睇出嘅就系你嘅感情状况而家系点嘅？你哋嘅感情咧睇嚟就好似好牢固咁样，但系会遇到一啲问题就一碰即碎啦，所以千祈唔好拣呢。拣呢个嘅话都要改，咁而 B 嘅话就系金属，你哋嘅感情咧好稳固啊，不过生活里面缺少咗一啲浪漫嘅仪式感嘅、哦， 太冷啦，金属、 哦，我都系咁话，我哋三个都系木头，系咪？ 啊、 做一个木头人，你哋目前正系处于磨合期，会发现彼此嘅观念上面存有一啲嘅差异、啊， 磨咗好多年咯， 系啊，但系都仍然磨， 仲磨紧、哦， 磨合梗好啦，磨磨合。 系啦，不过咧，而家咧，若要好好沟通嘅话咧，呢啲问题我哋可以解决嘅， yeah, 非常之好啊吓！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觉得今日呢一个嘅情景心理测验咁准唔准咧？ 准啊！ 准啊嘛， 几好玩、 你觉得？我觉得最准嘅系粗口嗰题咯， 唔系，我觉得是第四条 边题啊？ 个数字四组数字 啊，四组数字系咪？ 系六七零零，然后你就话 A 就系内心仲有一个喜欢嘅， 咁即系你写咗名化咗嗰个啦， 就系嗰个人啦，系咪？ 诶、哦、系， 好，咁请你今个礼拜再做一次嘅话，下个礼拜话俾我哋听究竟得唔得噶，好唔 好？好，一二咁。 其实我仲有一条咧，就系、是、呢个心理短打嘅，系好简单嘅啫、 啊。 我垫住歌嚟继续讲。好，嗱，你中意阅读啲乜嘢嘅书籍咧？嗱，我有留意听你哋嘅节目噶、上个礼拜嘅话，你哋嘅爱好系。你是介绍书啊嘛，好啦，当你要走入呢个书局嘅时候嘅话，你会唔经意咁样咧，会翻阅啲乜嘢嘅书籍呢？有四个俾你拣 ：A. 古典文学 ，B. 畅销书 ，C. 商业书，定系 D. 历史书呢、请拣。 我有。 a monster. 就怪物啦！唱嘅朋友就系叶巧林啊，三尺度气温，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2: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会继续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短打呢一、這个好快嘅， 我好惆怅， 快问快答。 你咪拣咗啦咩？ 系啊，你咪拣咗啦咩？你又想改系咪？ 系 咪？ 商 业 书 定系历史书？历史书锁定啦嘛？ 锁定， 我拣呢、這个。 使唔使打 电话问 马小玲？ 唔需要， 唔需要。你系畅销书， 畅销书， 我都系。好啦，呢、這、一个你中意阅读啲乜嘢类型嘅书籍嘅话，其实想测试你啲乜嘢咧？对于工作所抱持嘅野心， 啊 你系咪一个好 aggressive 嘅人咧？好啦，我哋先睇睇嘅就系拣 A 嘅朋友，对于工作似乎系不大抱有野心嘅、野心都系比较低嘅吓，满足于咧现在啊，咁啊就系唔擅长咧对抗权威，虽然容易咧被社会上影响力强嘅事物牵住鼻子走啊，但却难以咧就会接受新嘅价值观，不善于创作型嘅工作，但系咧就好重视框架或者系常识，系拥有优秀头脑嘅人嚟嘅、 哦。 好啦，就系、是、我同埋 Michael 嘅 B 啦。 畅 销书 野心度是啱啱好，不高不低， 太好了。 比起野心，是属于走出自己道路并迈向成功的类型。 冇错， 呢一类型嘅人 前途一片光明， 是想到什么就会立即实行的行动派。 啱， 亦都系实际拥有力量的人，是不是好准啊？ 正，恭喜两位 能够建立起广大的人脉。不过，亦都有厌恶拥有权威嘅人同埋事物嘅倾向、能否同上长辈同埋上司建立起好嘅信赖关系，就系决定我哋成功嘅重要关键啦。 好， 好嘢， 系咪好准咧？ 好准， 好 very 准， 我哋要努力啊！ 冇错，我哋会努力。 冇错， 好。 好， 到你 拣 C 嘅朋友， 唔系， 系啊，佢商业书，你会唔会想拣呢个咧？ 我都想， 唔系你拣历史书咪先？ 我知， 系啊，但系野心度系较高啦吓。咁啊，对于工作咧，抱持住相当有佢嘅野心，虽然好认真，不过亦都系容易在意自己唔擅长嘅事物嘅。我觉得佢比较似呢一个， 系、 你次次都呃我拣。 又或者是自卑感强烈的人，我觉得佢， 我又唔觉得佢好自卑， 系佢系自大系咪？ 系啊， 好。咁啊，从书中嘅话咧，得到嘅知识就满足噶啦，教无法付诸行动，仲唔系佢？ 系系系，得个讲字。 话虽如此， 有知识冇实际， 冇 错 啦。系啊，净系得。俾心机，但系乜嘢都唔讲。咁就系希望咧，能够系将佢咧运用喺自己嘅事业上面啦，系会先从先例之中学到要领嘅学习噶。呢、這个唔系你啦， 唔系 好， 我拣历史书。 二拣 D 嘅人嘅话，恭喜你；选择 D 嘅人嘅话，你嘅野心度系 maximum， 重视浪漫。心中所深藏的野心程度去到最大、最极点， 好正啊！ 最 super 野心家， 我越嚟越中意自己啊！ 系嘛？ 系啊！ 听埋先啦，极度盼望咧出人头地， 系 憧憬住合客又或者系武士嘅精神， 哟！ 将心中嘅寄望同埋愿望寄托于故事当中啫， 即系得个谂字， 得个谂字。佢就系觉得自己系冇事， 即系停喺个脑袋， 又或者自己系合客。 唔系佢啲人叫想咗等于做咗 啊！冇错，买咗本书当自己睇咗，就系呢一种人啦。将心中嘅愿望寄托喺故事当中，亦都会将自己投射喺历史人物当中。 哦， 你觉得自己系边个？请讲。 我自己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 曹操。 吓、 嗯， 我仲以为你自己系屈原添。好喺。 幻想当中嘅话，享受英雄嘅味道同埋滋味。喺、某种情义上嘅话，系拥有强烈上进心嘅人。嗯、但系好可惜，你实在太懒啦，所以你嘅拍档觉得非常之讨厌。请你好好地去注意呢一下，或许都会有成功嘅一天嘅。 我都系佢加噶啦， 唔会， 我冇 加， 我真系冇加，我真系 点解 会话 你嘅拍档啊？ 我嘅拍档 啲好嘢， 你嘅拍档，我觉得你乜乜乜嗰啲仲唔系你加？ 我只系将佢摆成一个情景题，等佢更加容易了解呢一个心理。 明白嘛，小强？ 喺野心道上，冇错， 完全明白。 你系咪一个侠客嘅精神？同埋覺得自己係個武士，係啦，你以為你武士啊？ 佢唔係叫武士， 好大件事。 佢係叫無所事事，佢唔係武士，係無所事事 啊！ 冇錯， 冇錯， 你個肉強啊！ 你唔知做紧咩？ 两胁插刀啊嘛，佢我知道。 两胁插 个胁唔系呢个位嘅，你系两格。 喂，阿马小哥， 格拉就插刀。 分零钟我想问你啦，你落嚟咧，你会负责边日嘅妄想症啊？ 星期四啊嘛， 星期四啊嘛， 星期四啊。 肥强周记好唔好？ 好。 嗱，解释少肥强周记啦，就系阿强哥咧，就最近咧进行紧呢个168，记唔记得咩叫168？ 记得， 记得啦。 请讲咩叫168啊？ 16个钟头唔食嘢，只系有8个小时可以食嘢， 可能可以调住。8个钟头食，16个钟头食。 呢个我真系坚守住，我话俾你听。 好，请问今日嗰个成绩系点样啊？ 今日照系7点钟起咗身做运动。 我讲紧你嘅成绩啊， 即系有冇度过一磅过啊？ 少一磅噶，少咗一磅。 系啦，但系腰围咧都冇改变，系啦， 好， 就系咁样。 但 系 你话嗰一磅可能系水嚟嘅啫，即系你倒一杯水，可能又已经 你饮多杯水嘅话咧，就会重翻2磅噶啦。恭喜你！ 所以其实等于冇成绩吓，咁、你要继续努力啦。 都唔会，我觉得我坚持到啊，最低限度一个月。 好，起码坚持一年啦，我估你就应该会有啲成绩啦。 一年都好啊。 好啊， 但其实会唔会做下咧？你开始接受咗，就已经唔再觉得辛苦咧？ 应该系嘅，因为其实咧，如果大家去减肥嘅朋友嘅话咧，都会有呢个情况，就会发觉嘅就系你慢慢咧会食少咗嘅。同埋嘅就系当你系进行紧减肥嘅程序当中嘅话，你会特别 aware 自己系食嗰啲咩嘅，你会唔会啊？ 会啊。 系咪啊？即系例如啊，头先我怼咗个饭咁，跟住就一阵间食啲生果先。 我星期六嗰日咧食咗个下午茶咧，我好有罪恶感。真系啊！ 你几点食下午茶？ 5点钟。 哦， 系啊， 叫下午茶。咁几时再食晚饭咧？ 10点半宵夜嘅时候， 我全部啱啱好系1点钟食到9点钟。 O K， 好，咁总之留意住阿肥强周记系咪？ 肥强周记 ，O K， 得。好，12点半听你风骚行人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我哋先听12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今日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首宗社区变种病毒个案嘅30岁印度裔男患者同佢女友人被指隐瞒行踪资料，两人早前承认7项。向授權人員提供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罪，今朝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分別被判監3个月和20日。由於女被告已經被還押20日，主任裁判官下令她可以即時釋放。被告分別是30歲工程師和31歲女護士。案發在今年4月16日至18日，工程師被控6項向授權人員提供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罪。控罪指他6次明知而向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而资料有关识别和追踪可能已蒙受感染疾病危险的人，亦即是新型冠状病毒。不至于女护士就面对1项相同控罪。天文台不排除今晚至听朝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现时位于吕宋以东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日横过吕宋海峡，随后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至福建一带，但它的环流细小，主要影响广东东部，而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会在未来1-2日有所发展，移向海南岛至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视乎这两个系统的发展，在今晚至听朝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听日和星期三广东沿岸狂风骤雨增多。 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署長鄭雁雄表示，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成效有目共睹。他指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前提，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每一名管治、司法和執法人員要履行的職責，與政治中立無關，與維護司法制度不矛盾，與維護香港法治精神、公眾利益一致，任何人沒有任何藉口不作為或亂作為。鄭雁雄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致辭時又批評，西方國家搞港版顏色革命，目的通過反中亂港勢力、港獨自決、攬炒黑暴搞垮香港，否定一國兩制，阻斷中華民族復興，是當局必須防止，絕不能犯戰略性錯誤。香港國安法實施已經一年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法例不只是針對2019年6月修例風波的止暴制亂，更加是從根本上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確保行穩致遠。她說，截至上個月30日，一共有197人涉及違反國安法被捕，當中64人被檢控，首宗國安法案件已經進入法庭審訊程序。林鄭月娥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致辭時說，在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社會恢復穩定，即使有別有用心的媒體和政客不斷質疑和抹黑國安法，但過去一年的事實和數據都說明有關指控站不住腳。她又說，過去一年公眾集會活動因為疫情不能舉行，情況和世界不同地方都一樣，任何人都不應該借題發揮，胡亂批評市民的權利受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三狂风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1点，跌128点，成交金额8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升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2蚊，跌22.5；美团287.4，跌16.6；归创通桥新上市报59.6。阿里巴巴207蚊，跌5蚊；盈富基金28.64，跌1毫；小米集团25.8，跌4毫；药明生物137.9，跌6；吉利汽车24.45，升1.15；港交所455.8，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33蚊，升11.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7，日元111.1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5，人民币6.463。英镑兑美元1.382，欧元兑美元1.185，欧元兑美元0.75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7点，跌155点。港金现价报16,5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7美元，卖出1,78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Get Set Go。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洗脑墙起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 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呢？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哇！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星期一嘅12:38啊，三四一都企温，相对湿度76%，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狂风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噶啦。片段人间，人来人往，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很普通人的身上，就是我了。我叫 John 啊，今年30岁，是一间广告公司的中层创作员。如果要找一句说话形容的，就是那些什么高不成低不就啦。虽然买不到楼，不过都未饿死过一班。故事应该由一个公司搞的圣诞 party 开始。在公司里面，我没什么朋友，亦都没什么人会主动走过来跟我倾偈。我嚟呢个 party 只系因为老细话嗱唔出直当你冇翻工啊，自己执生啊，咁即系要去咯。既然佢咁讲，咪去咯。我其实一早预咗咧，今晚会自己坐埋一边饮闷酒噶啦。啊，点知正当我喺谂紧啊呢杯咩嚟嘅呢啲味咁奇怪嘅时候，有只手好温柔咁搭住我膊头话： 喂，做咩一个人咁静啊？喺度饮闷酒啊？ 佢叫 Sarah。是公司的高层之一，严格来讲，听啲同事话佢最近仲系老板嘅秘密女朋友之一添啊！我老板一个生意人，好有钱，唯一佢身边嘅女人咧好多嘅。Sarah 本来我哋公司一个咧好有潜质嘅创作人，啊！突然间有一日，有人话喺街都见到佢同老板拍拖，唔知关唔关事咧？冇几耐啫，佢就连跳三级，成为创作部嘅主管添啊！哦，冇啊！我唔系饮闷酒。 得啦，唔使解释啦，唔需要解释。嚟、陪我饮。 见到佢已经饮到醉醺醺嘅样子，我心谂你好似好醉咯，仲饮。 喂，你有冇拍拖啊？ 冇啊。 咁就好啦，不如今晚你做住我男朋友先啦，得唔得？ 我完全唔知点样反应，而佢已经老实不客气咁坐咗我身边，仲用手搭住我膊头，成个人挨咗落嚟，好似好亲密咁。我见到啲八卦嘅同事咧，都眼金金咁望住晒我哋。我正想讲啲乜嘢啫，哎哟，原来佢喊紧啊！ 唔好意思，我今晚心情好差，你陪下我啊，可唔可以啊？ 你冇事啊嘛？ 唔知啊，唔识得人嘅，我都惯噶啦。冇讲咁多，嚟，我嚟饮。Cheers！ 嗰晚一个好特别嘅晚上，发生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唔知点样讲嘅事情。一晚醒咗之后，咦？点解咁嘅？我见到我床边多咗个人。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琴晚， 琴晚你饮醉咗啊！我又唔知你屋企地址，我又唔知点样通知你屋企人。 咁所以咪带咗你翻嚟我屋企咯。我有谂过我自己瞓 sofa 噶，唔好意思啊。但我又谂翻你咧，我因为一个人住咧，我最初连 sofa 都冇买，咁所以 得， 我瞓喺呢边嘅啫。 我明我冇怪你嘅。就算真系做咗啲咩事，都系你情我愿。 冇真系冇啊。嗱，其实我都醉，你又醉，系咪？你睇下啦，你衫都冇换，我又着住琴晚嗰件恤衫。 系，得，我都话冇怪你啦。你唞多阵啦，我煮早餐俾你食啊。 你煮早餐，我屋企得鸡蛋同面包啫。 咁就煮鸡蛋三文治啦 ，OK？ 好啊，唔该晒。 我整好再叫你。 估唔到平时喺办公室里边。佢成个女强人咁款，学呢个学嗰个做嘢，而家咧屋企都有温柔嘅一面。我一路食住佢整嘅鸡蛋三文治，一路咧傻头傻脑咁望住佢。 做咩啊你？唔识我啊？ 唔系啊。吓 ，office 见嗰个你咧，而家你咧真系好唔同啊，好食啊，整得。 个个人都系咁噶啦。喺办公室里面，如果冇翻一两个面具。我哋啲女人仔好容易俾人虾噶，你明白我讲咩噶？ 知我知噶，我知噶。 嗯，其实你都几 Q 啊。系 咧， 点解会冇女朋友嘅？ 唉，而家啲女仔咧唔系要 Q， 系要 M。 吓 ？M？ Money 钱。 咁都未必嘅。 你呢？ 我咩啊？ 你有冇男朋友啊？ 我都唔知道算唔算有啦。 哦，点解嘅？ 佢好忙嘅，或者应该话佢成日话自己好忙咯、哦，又唔得闲陪我。啊，琴晚咧，我本来约咗佢噶，但佢突然之间又话有应酬。我见你又系好似我咁，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咁坐喺度，所以咪揾你陪我饮酒。 原来系咁。 嗯 啊，系咧，一阵有咩做啊？ 冇啊，咁你咧？ 不如行山啦，好耐冇行山啦。 行山 系啊， 好啊，一于咁话，我哋行山。 就系咁。我哋关系由嗰一晚开始咧，竟然由同事变为男女朋友。以前佢喺我眼中系一个净系识做嘢、做嘢、做嘢嘅女强人，识咗之后先知原来佢好中意煮嘢食嘅，无论中式啊、西式啊，佢都整得好好食。我偶然都会谂，唉，如果第时我娶个太太咁就好啦。虽然我都冇幻想我将来可以同佢点样，但如果你问我想唔想同佢继续发展落去呢，我一定话想啊想啊。唉，今日好忙啊，全日喺屋企开会，走嚟走去。黄昏嘅时候咧，我打电话俾佢，打极都唔通嘅。啊，可能佢都系做紧嘢，开紧会啦。啊！我突然间好想俾个惊喜佢，我走去一间我哋经常去开嘅餐厅，买咗两个 set dinner， 仲去买多一支红酒，加埋一支玫瑰花。我玩住所有嘢，一袋二袋，好兴奋咁走去佢屋企门口。Sarah 喺咩度啊 ？Sarah 敲咗门一阵啫，哎呀，佢终于嚟开门啦！佢头发有啲乱，着住件薄 T 恤同短裤，好靓好性感。诶，咁耐嘅，我头先敲门咁耐，我以为你唔喺屋企添。 搵我有事？ 我买咗嘢上嚟同你一齐食啊 ，Lina 你睇下。 哦，但系 Annie，边个啊？ 我突然间听到有把男人声入边嗌出嚟，把声有啲熟悉。 系 点样啊？哦。 你嗌埋外卖添啊！我都话你抵石厉害噶啦，唔觉唔觉嗌埋份癫啊，正啊，满足咗个胃，再满足埋其他嘢。靓仔，几多钱？ 唔使啦，我喺网上俾咗钱噶啦。 哇，正，仲有埋红酒同玫瑰花 ，Honey， 你真系谂得周到。哥哥仔，呀，攞啲嘢俾我。喂，做咩老木咁企喺度啊？哦，得啦，明啦，嗱，一嚿水贴士，唔该晒。 呢个就系我广告公司嘅大老板，佢着住件底衫同埋一条短裤企咗喺度，个头仲湿湿地，好似啱啱冲完凉咁样。佢唔认得我，又难怪嘅。成间公司咁多人，我又唔系啲咩靓女，佢点会记得我？我完全唔知点样反应，揸住佢塞过嚟嗰张100蚊纸，满脑空白咁离开嗰座大厦。企喺街上边，我望住 Sarah 嗰个窗口，窗帘拉埋咗，唔知佢哋食紧嘢，定系做紧其他事情。不过又关我咩事？我只不过系佢身边一个毫不重要嘅过路人。爱情路上，人来人往，有人留低，有人离开，本来就系平常不过，我只系其中之一啫。 有已走，刚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用尽真机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心开过没有，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爱若为了永不失去，谁勉强娱乐过谁，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时间会走，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携着手，但什么可以拥有，缠在那颈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人来人往啊！呢、這个歌名都系呢个故事名嘅，咁、今日咧就系我写嘅呢个故事。听日轮到 Sarah 啦， 冇错，系啦，听日我哋就会有另外嘅一啲唔同嘅感觉嘅，系咁啊！当然啦，咁其实讲翻我哋个片段人间咧，都好多朋友会有啲即系 feedback 俾我啦，即、就、系、是、我自己啲朋友。似乎咗 so far 嚟讲嘅话，系呢个大叶跑出，你知唔知你边个故仔？你得一个啫， 我知 系啊， 系啊， 嗰、那个 认知障碍嗰、那个， 我知， 阿芝海默， 点解嗰日系特别多人听到啊？ 唔知啊， 系啊，我身边有好多人 又讲乜嘢俾你 听，哦，好感动咯， 你做得好啫。 当然啦，咁呢个就系嘅嘢，你就唔使讲嘅。我觉得 吓，你叫我讲噶嘛？ 系唔系即系系嘅嘢嘅话，你 不想忘记，但又记不起 啊！ 佢连个剧名都好。 冇错冇错，咁所以嘅就系即系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 我会 嚟紧有冇会写啲乜嘢类型嘅一啲剧咧？ 咪就系一只红船嘅故仔咯。 红船嘅故仔， 咁不如解释咩叫红 船？红船咧就系以前即系民初嗰时咧就系粤剧。嗰啲就會喺只船嗰度跟住做大戲。 民初嚟講係咪即係《京華春夢》嗰啲啊？ 冇錯，係啦，因為嗰只船咧遊到紅色嘅，所以咧就叫紅船。 因為驚人哋見唔到， 好特別。 定係呢個船好危險啊？任得你自己演繹啦，係嘛？ 嗱，呢個古仔咧，我已經寫咗 一半噶啦， 四日啦，埋尾啦，因為我又改嚟 寫四日， 係啦， 唔係我改， 其實係你自己嘅工作。 唔係我改嚟改去，改嚟 改去。哦，唔 滿 意都唔 可 以， 係啊， 係 啊。我只是那个劇那个女仔的名字我改了三次。 使不使啊、 要的。 不如这样、 喂原来呢。 阿明是不是那些这样。 不是原来呢。 我要推敲一些无聊东西。 阿娟阿明。 其实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这个红船 你不如给我们估一下不是你给我们。 定是叫 Mary 好还是 Susie 好呢 那个女仔。 有什么名字啊 喂那个年代的人改什么名字我想问你讲到这么有那个时代 感。我是叫做小乜小乜的。那么 Sarah 就。 小美。 小 美啊。 小红。是不是那些啊？ 是啦， 是啊，小红啊， 但 改 下 改 下之后呢，原来呢，他的名字呢，又可以 modify 到去，他做了一个唱粤剧的，又可以将他， 那个艺名又可以用回他自己的原名的。 有时我觉得这些是即系你刻意反而好难谂，诶，原来走起上嚟， 系啊，有时系会咁样噶， 系啊，好过瘾 啊！呢样嘢唔知咪起承转就要合翻嗰样件事， 真系好开心。 咁算唔算一个爱情故事啊？定系一个时代嘅 爱 情故事啊？ 爱情，系啊，发生一只红船嘅故事。 O K， 咁啊，有冇啲咩名啫？你都未讲。 嗱，个女仔我终于改咗啦，叫小勇。 真的要想四日才想到喎，依咁难谂， 好难谂。 但 系 一定要 谂 四日。 但系佢唱戏嗰个名咧就叫做玉玲珑。 哇，好劲啊！ 因为点解改玉玲珑咧？就系因为 叫阿玲唔得咩？嗰都系玉玲珑啊。 唔系，因为咧， 我 嗰只 叫做阿龙小龙。 哎呀，你讲错！因为咧，佢话要呢块玉。是玲瓏剔透，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嘢咧係係。 你唔係咁諗嘅，你係粒玉嘅話，你好玲瓏浮 凸。 所以叫做阿勇，唔可以叫做阿玲或者叫做阿勇。 走先。 睇死你啊！ 咁咧，嗰啲人 送個想寫鹹濕仔嘅， 送牌匾俾佢，唔寫賤玉橫生， 係啦， 掛喺度， 冇錯， 好卑鄙啊！ 又或者就係苗條淑女， 破壞曬，係咪？係係係。其實咧，做阿馬老師嘅劇咧，即係如果寫得好啲咧，其實好有壓力嘅， 好辛苦 嘅， 因為一定喊嘅， 同埋 喊咁樣就睇唔 好驚做唔到，即係好驚做唔到佢要嗰個感覺。 咁你頭先話你有又有朋友俾 comment， 你係講咩啊？ 不過俾個 comment 咪就係話認知障礙咁嗰個係啦，佢哋係特別多人聽到咯。咁其實我就唔開心嘅，因為佢哋中意有兩個，咁咧就係有天堂。咩天堂啊？即係嗰個嗰個名字我唔記得咗啦，你自己都唔記得，你自己係作者嚟嘅喎，就係寫個就句 哦，再見天堂， 再見天堂。另外有一個咧就係你呢一個啦，咁呢個咧就大熱跑出嘅，咁跟住我就好唔開心，我話嚇咁你其他嗰啲冇聽到啦，就有聽，咁但係嗰啲就冇話中意啦。 因為講起天堂嗰個都好特別嘅， 我真係最記得租兒呢個故事。 系咪啊？ 我都记得， 我真系觉得系写得好好。 咩只是路过啊嘛， 只是路过， 好有画面嘅，最后嗰个， 但系冇人话中意啊，因为我好唔伤，好伤心， 今晚扮 fans， 我 PM 你。 你今日都已经讲咗啦，咁我收到嗰只，你觉得我应唔应该扮好惊喜咧？ 应该 一个人好， 因为人系要氹自己开心嘅，正如我哋每一天咧，希望呢三个钟氹大家开心。 好，努力加油！ 好，快啲晏昼一点钟，又要将个麦交俾啊 ，Made in Hong Kong， 荔枝哥， 荔枝哥， 耶，荔枝哥。